另外冇新增嘅死亡病例同埋新增疑似病例。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7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395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1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8.6升11蚊，海底捞21.25跌9.5，美团291.8升9.2，阿里巴巴164.3升1.1，中芯国际22.65跌8.5，友邦保险83.5升5.5，保利协鑫能源2.97升2.4，中国平安58.55跌3毫，京东集团329.8升16.2，盈富基金25.58升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408，瑞士法郎8.445，澳元5.673，加元6.187，新西兰元5.454，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6.8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584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7,2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99美元，卖出1,8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宏照道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丽业街对出。咁提一提你啦，山顶道由于有工程进行，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先峡道一段嘅单线双程行车咧取消咗噶啦，措施已经咁，但系重型车辆仍然唔能够行驶上述嘅路段啦，轻型同埋中型嘅货车咧就可以行翻呢个路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回国担任神宗报主编，路上见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五味杂陈。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18/22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谈的马俊伟。 我是谭咏仪。 在这里我们祝香港电台第二台40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亦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所有 DJ 同你继续谈。 喂马生，会不会黑 sell 了一点啊？ 少少，那就同你继续主持。 好好多啊。 耶、yeah! ！ 生日快乐！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选，翻嚟阿妈最开心，定还是佢嘅 fans 最开心咧？ 最健康，白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想开心，动脉搏，把真心来遗忘，要学放松。 原本在英国留学的黄淑曼因为疫情关系回到香港，而在英国期间经常都留在家里。这首歌就是将她这段期间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低，作曲是徐佩恩，填词钟情，编曲监制大伟。 捉不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黄淑曼《致未来的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Happy Friday， 早晨啊，我是梁继昌。 哎呀 ，Happy 耶！ 大家好，我是。 快啲， 强妈！ 未谂到， 强妈 点啊？强妈 系啊，小强妈 点解？ 点解你 系强 妈？我强唔系姓马啊嘛，强妈， 强妈， 咁啊唔系，你系烧强妈，唔系强妈，你个烧字去咗边？支烧冇咗， 吹烂咗。我意思系大风。 所以我咪叫强妈， 今日真系大福，今日真系大福。我今朝见到阿萧强妈咧， 喂 佢嗰十几条头发， 系啊，得个 吹乱咗啊，唔系，其实系吹挛咗， 系冇错。 因为我最初以为佢吹乱咗， 佢又乱又挛， 又乱又挛，我就咦吹乱咗， 系啦， 跟住头发都吹乱。 跟住你又问佢有冇天生乱， 系， 佢话冇嘛，跟住我就怀疑佢系咪静鸡鸡电发咧？ 静鸡鸡电发， 因为你惊我哋笑嘛，但系你点电咧？应该搵牙签先可卷到啦，系咪先？ 冇错。 嗰啲大嗰啲咧，阿师奶嗰啲咧，师奶卷咧系唔够， 冇错， 点完得系咪先？你条条头发嗰寸零长，唔想牙签挛咯，系咪先？所以你今日头发都吹挛，真系好犀利啊！哎，好啦，各位朋友，开 party， 星影 Happy Friday， 希望陪住我哋三个一齐香港电台第二台嚟。 但你挛挛，你冇咁油啊？ 系咩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 挛地，我得嘅 OK，OK，OK， 外国 人咁样 就叫烧香挛。OK， 烧香挛。 OK， 啊，呢个发型嚟嘅吓， 系啊， 唔系讲啲乜嘢。喂，早晨啊，红色火灾 M 叫数落生效啊，23度气温。阿强哥嚟一齐，我哋跳翻拍舞。 哦，除翻件外套先。 哦，你哇，除晒喎你。哦，早晨有啊。 friend 嘅 Japanese boy 吓，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风骚快人啊，23度气温，今日天气咧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咧间中咧系清劲嘅。周末期间天晴干燥，希望今日礼拜六日咧大家玩得开开心心啊！ 系啦，一定好难着衫啊！我觉得呢一排， 点解啊？ 你唔觉得系咩？朝头早同埋夜晚黑其实系冻嘅，系凉嘅，但系晏昼嘅话其实你系好热嘅，所以我觉得好难搞啊！当爷爷有啦，姐姐都讲，佢就话小心啲，好易涉 姐姐 系啊，我哋成日都喺门口嗰度同嗰啲女生熟嗰啲姐姐倾偈、 哦啊。 你唔见嗰日我喺度打牙教，打咗成半个钟， 系啊， 而家又行街倾偈，好开心、啊。 其实如果你唔惊麻烦嘅，不过啊，我有冇喺度讲过咧？其实如果唔怕麻烦嘅，如果同埋你个包包咧，即系你个公事包大少少嘅，咁、我会摆一啲风褛嗰啲咁样，即系比较可以 pack 得埋嗰啲。但如果再冻啲咧，嗰啲都顶唔顺。 唔得啊，顶唔顺噶， 顶唔顺噶。 系啊，或者咁样啦。有冇试过买过有一啲嘅就系羽绒嘅薄身羽 绒，有有有有，卷住好细件嘅， 好正，佢就唔会有一个 extra 个袋俾你嘅，佢就佢反开， 就 喺、 是、 后边就系个袋嚟噶嘛，你接接接接埋之后，哇啜咁啊，佢就攞翻埋落去， 识接嗰个， 点会啊？ 我跟住个幅图我都， 你真系好聪明啊，跟住幅图都唔识， 你真系一个天才嚟、啊、 你知唔知佢有幅图、啊？ 喂，阿马小强， 唔使， 喂，阿小强嘛， 系 你其实唔识接，锯埋佢咯， 系啊， 锯埋锯你识。 系啊， 我识啊， 我裂啦，咁咪得咯，就好似阿妈。 再把一踩几脚，踩翻扁咁 咪塞 落去， 一系摄落条裤。 你用你自己嘅方法咯。 你摄落条裤做咩？翻劲啊， 系 啊， 系嘛？翻劲系啊，塞只袜落去嗰啲咁样系咪？唔使嘅。 喂，嗱，其实咧，网上咧有一个叫着衫计数法。其实咧，无论你觉得呢个方法O 唔 OK 啦吓，但系我谂听下都冇乜所谓嘅，参考下啦咁样 样。 好得意啊！佢真系好 scientific 嘅，好科学化嘅。首先咧，佢就话。着衫26度咧，系一个最舒服嘅温度。首先，你同唔同意呢一样嘢？ 同意， 同意，同意。 你唔觉得热咩？又 唔觉？唔觉？ 唔觉？你试下，你翻去屋企咧，如果你屋企系一啲即系冷气机。佢咪可以校温度 咧？ 其實26度係最舒服的。 我覺得熱啊！ 我覺得 OK, 我覺得廿五度係熱嘅。所以話咧，有啲 office 咧較硬廿五度，我都係哇咁使乜開啊？廿五度好熱喎！個人覺得，個人體感覺得。好啦，佢就話咧，當26度係一個最舒服嘅温度啦，咁樣即係唔係你 keep 住你嘅人體係26度。好咁，於是咧，你將嗰日嘅天氣嘅温度，譬如而家23度咁先算啦 嚇，計下先， 去計啦咁樣樣，係26減23啦， 即係3度咯， 等於3 度啦嚇。好啦。 衫就用呢三度里面嚟搞啦。 咁 我点着几多？ 各色衣服嘅温度对照。 哦， 最厚嘅羽绒，最厚嘅，最保暖，你当九度啦。 哇， 即系你今日一定着唔到啦。OK， 唔着。 系啦，薄羽绒6度都唔得， 都 系 啦。 厚外套5度 都唔得， 都唔得，抌咗。 呢个5度唔系讲紧几多度吓，即系话嗰个 degree 啊，即系着几多衫吓。厚毛衣、背心、颈巾4度。所以都是熱的今日都是熱的。 如果你穿是厚毛衣都會 凍。薄外套現在講薄外套即是風褸3度。咁如果你今日係啦，加件薄外套咧， 就啱啦， 就啱啱好啦。咁但係你仲有底衫噶嘛？ 底衫咧， 咁所以薄外套都未必需要喎。嗱，咁啦，針織衫2度，咁你著一件針織衫，今日誒又好似薄一少少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衫啊， 即係呢啲係啦， 即係 knit wear， 係啦。即系你琴日着嗰啲咯， 因外套我觉得系舒服啲嘅。 好啦，咁啊棉质上衣，即系嗰啲 cotton 嗰啲啦，长袖 T 恤一度。咁今日如果你26减23，你就咁着一件，又可能凉 一 少少。 一件 T 恤加件外套咯。 即系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即系其实系一个 计出嚟 衫再加件 外套， 薄外 唔系薄外套啊， 外套唔多就 cotton 啊 T 恤啊，咁咪舒服咯。 系 啊，咁都舒服噶，其实 冇错 ，OK 噶。 咁啊，嗱，再讲啦，今日咧个 difference 系比较细嘅，但系如果你话 大啲， 今日譬如最低系16度嘅吓，咁就将26减16啦， 哇， 即 系当今日啦，当今日而家16度吓，咁啊将26人体嘅温度减16度，即系有10度嘅衫料着，咁啊你加翻头先嗰啲咯。譬如舉例，一件針織衫2度，加個薄外套3度，加個厚外套5度，啱啱好加埋10度啦。 明白。 計出嚟嘅係著咩衫去計出嚟， 幾好玩喎！呢個幾好喎！ 你要計下數嘅，或者你可以都另外一種嘅方案咧，就係長袖 T 恤1度，加個厚羽絨外套9度，啱啱熟到咯。 我想問下褲佢有冇計啊？ 你个条 裤 裤冇计， 条 裤 应该要计啊！ 哇，着短裤，我试过坐嗰啲长途巴士， 佢最惊，佢最惊下， 真系 最惊下边冻啊！ 唔系真系冻噶， 不过 我知，但系你冇人会咁啊！你如果你有翻咁上下嘅天气嘅温度系低嘅，你都唔会着短裤啦。 小强啊，小强啊，其实香港咧，我谂啊，十个有九个人咧唔会太介意，即系条裤着啲咩冻定热。除非你真係落雪嗰啲地方，嗰啲地方呢你知佢如果單一條褲呢牛仔褲都好啦厚牛仔褲都凍嘅。 係呀凍呀。 但香港你講嘅而家香港有幾凍呀、 啊。唔係我講我試過真係坐嗰啲長途車呢隻腳好凍。 長途車 係呀 咩長途車 返大陸嗰啲。 咁就係我香港我而家咪講香港境內有幾凍呀、啊、你係同我講返大陸。係咪呀喂 我又 唔想再講因為其實我今日呢其實講真呢琴日佢記唔記得佢翻嚟嘅時候有講，佢就話我立志今日唔會俾人鬧。 係啊， 跟住我琴日我覺得我已經因為我肚痛，所以就我琴日 原來因為你肚痛嘅咋。 今日佢冇痛啊！ 今 日 佢冇痛， 你今日有冇嘢？你今日有冇嘢？ 我琴日食咗益生菌，跟住我發覺我真 係益生菌，益生菌。 咁跟住我今日真係覺得我好啲嘅，跟住我就發覺咧，佢越睇越唔順眼。 益生菌係咩情況之下食㗎？阿李圖， 我就會係調節我自己啲腸胃咧。我而家盡量我就唔會去食嗰啲咩腸胃丸啊，嗰啲咩 子 安丸啊，我覺得冇用嘅。 即係肚唔舒服食益生菌。 冇錯，因為其實咧，我覺得係個裡面嘅菌群可能會有一啲嘅問題，尤其是當你可能食嗰啲子安丸或者乜嘢。你 呢 個 個人建議嚟 嘅 啫，即係個 人 意見唔係建議添啊，個人嘅經歷嚟 嘅 啫。係 啦，咁我就會咁樣做嘅，咁我就會食翻啲益生菌去咧，就等佢自己調節翻自己裡面啲嘢嘅話咧，咁咧就係啲好菌多翻，咁自自然然咧你就會舒服翻噶啦。咁我真係冇事嘅。 馬老師調理腸胃啊， 係啊，所以我今日應該係好好地咁樣。 識唔識啊？ 你就係我條腸胃啦。係 啊，同你調理腸胃啊。 你估我唔識食兩粒益生菌啊？ 一粒粒啊？ 两粒咯，有各种唔同嘅，佢有啲好似粉咁样噶。我而家冇喺度啊，系啊，我今次终于食咗啦。 因为我今日染咗你嗰个肚子不舒服症， 系嘛？唔紧要啊，今日我已经可以火力全开噶啦。你小心啲睇路。 系啊，烧枪烧枪烧枪妈。我记错咗你个名，成日想讲烧枪挛，真系烧枪妈。 我琴日顺咗好多， 因为见你头发挛咗， 我以为我真系顺服到你。 唔系啦，我会为咗你。改俾我自己， 傻啊！天真啊你。好，继续我哋风骚派，今日嘅点唱时间喺十二点半， 打电话嚟1872388。 阿小强兄啊，其实咧香港咧真系唔需要太担心嘅。你嗰啲咩龟佬裤啊、内里羊毛裤啊嗰啲咧，就留翻去一啲外地啦、国外啊诸如此类啦咁样。 系 唯一咧就系话咧，今日有个网上嘅文章，佢嗱香港人都会用嘅，咁我都同意呢样嘢都唔会太夸张，就系嗰啲叫暖包仔吓。 系 咁啊，暖包仔咧就唔好摆喺手，或者唔系唔好摆手嘅，即系有几个位仲暖过摆手咁样。但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咧，如果我要翻工咧，我点样可以将佢稳固一个地方咧？咁样，第一咧就系腰部两。两侧、腰部两侧、 你个 love handles 嗰度啊 ，love handle 嗰度吓，你又唔得，你要四个、六个，你个腰部。嗰、那個位 得，佢喺度夾住佢。 你係咪開緊火力啊？而家 我而家未 係。Not even start 啊！連開始都未啊！ 冇錯， 開始都未。 我已經界定。 我要煲煲嘅，把槍要煲煲嘅。 腰部啦， 等陣啦。 咁另外呢個位又難擺嘅，肩胛骨中間，肩胛骨嘅中間係咪？因為心臟流出嘅血液會由大動脈去到肩胛骨中間，咁所以呢個位咧係會暖啲嘅。 背脊啊嘛， 冇錯。咁但係你點？除非你膠紙黐住佢啫。如果唔係，你點可以一路翻工一路？在肩胛骨中间有嚿嘢， 瞓喺度得唔得啊？譬如你嗰个暖包摆喺张床度，跟住你撑唔到嘅时候， 你都系屋企啊，你都要 黐落。 你喺公司点解喺度做嘢喺度瞓喺度啫？ 得嘅，搵个女同事帮我手。 哇，咁咪唔做嘢住咯？ 系啊， 如果系女同事话佢用先咧， 吓 佢用先咧，女同事话 你咪俾个用， 你咪想我闹啊？ 等阵，我想问下你今日出呢一招，等唔等于你会出嗰个？豆沙成七米 咩啊？ 我想 知豆沙米， 成七豆沙米 咩嘅成？ 其实豆沙米唔喺我度嘅，系三支都有噶。你记唔记得啊？ 开咗啦，而家成七豆沙米 系啊，成七豆沙米， 佢咪冇咗声 都有噶。 系啊，而家佢咪冇咗声，出唔到声，系咪？嗱，你一提成七豆沙米，佢出嚟同你打招呼，你试下讲嘢，睇下冇声。 你讲 冇咗声啦，系咪？ 唔单止系咁样，其实就鬼灭之声。 鬼灭之声。 系啊！你今日讲嘢小心，你提醒我有呢个咪啊！我头先，我本来都唔记得有呢个诚实豆沙咪。 其实我已经叫咗工程部换咗。 系啊， 系咪先？ 你一提咗我醒翻起啦。 我要谂方法对付你。 唔系好中意啊！ 好啦，仲有啲暖包位置讲埋先。第三个咧就后颈啊。 后 颈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咪成日讲呢个位咯。 呢个位好紧要。 下一个咧就手腕摆喺手腕呢度。 手腕 系因为手腕有粗血管啊，等血液得以循环。最后两个位咧就系摆喺呢一个肚脐下方嘅肠道位置，同埋胸骨下方 吓。嗰个位好好噶，你头先讲紧话即系嗰个咩肚脐下边嗰个位咧，其实有时如果你去唔到洗手间嘅，你可以揿下佢。 系，冇错。 系啊， 促进 佢。所以越揿越出事。 我听到噶，咁核突嘅嘢点出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三针新冠疫苗寻日开始接种，部分疫苗接种中心出现人龙。有市民致电本台千禧年代话，寻日到沙田元和路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三针的疫苗，认为情况混乱，现场有分第一针、第二针和即场接种。中心在朝早十点开放，认为如果可以早点开放，可以疏导人流。亦都有市民寻日到上水龙心路体育馆疫苗中心接种，他说打第一针、第二针和即日丑一起排队，有人和职员争拗，不少长者在体育馆外轮候，质疑为什么不可以进入体育馆的座位等候，自己轮候大约一个钟头，但他认为职员解释好清楚，态度好好。另外，官涌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在同一个节目说，昨天有过千人接种，大部分是打第三针的优先群组，亦都有预约。职员会问清楚接种人士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混乱，而今天有1500针的预约。体育专员杨德强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香港体育事业近年在精英化、盛事化和普及化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为推动本港体育事业专业化发展，可以透过加强培训、提升教练和相关科学人员的水平。他已经和大学和培训机构商讨开办课程，希望增加运动科学、运动员心理学和物理治疗等的专才。 香港奥运代表张小麟认同培训同提升本港教练相当重要，期望培训机构开办更多教练课程。他又以香港剑击队为例，表示外国教练着重除了是着重技术以外，团队管理方面亦都较强，令到运动员有更加清晰的目标。有学者说，国家队以及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都获安排多名的物理治疗师协助，有奥运顶级运动员更加有一对一的专业治疗师。他认为每个项目的队伍至少要有一名的物理治疗师，但香港就相对不足，建议政府设立专项拨款，提高物理治疗师和运动员的比例。海关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货柜大型暗格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物品，包括贵价食材和电子产品，估计市值大约6300万元。行动在上星期五在香港西面水域进行，三名怀疑涉案男子被捕，年龄介乎32岁至40岁，七个设有大型暗格的货柜被扣查。在英国的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为期两星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入最后一日，各代表团正在加紧努力达成遏止全球变暖的协议，重点是寻找资金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日前公布的协议初稿分析认为是间接承认目前各方的承诺不足以避免气候灾难，但中美两国之后达成令外界意外的一项协议，令到与会各国能够加强集体承诺的机会大增。报道说将会有一份新的协议初稿出台，气候融资是谈判的核心，以协助最易受全球变暖引发的干旱、洪水和水位上升等情况影响的贫穷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65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5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0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2升9.6，海底捞21.3跌9毫，美团289.8升7.4，中芯国际22.1跌1.4，阿里巴巴162.9跌3毫，友邦保险83.15升2毫，盈富基金25.5系升6仙，保利协鑫能源2.96升2.3，京东集团327.6升14.2。中国平安58.2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2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人民币6.39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2点，升334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3美元，卖出1,85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电器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强街一段挤塞，排到去麦连街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警署对出。咁喺山顶道咧，因为有道路工程系进行紧嘅，山顶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一段咧嘅单线双程行车就已经系取消咗，但系重型车辆咧仍然不能够行驶所头先所讲嗰段路段啊，就系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啦，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但系重型车辆仍然不能够行驶头先嗰段路段，轻型同埋中型嘅车辆咧就可以行翻去呢一段路噶。咁因为呢一个封路嘅关系咧，而家就开翻啦。虽然，但系新巴路线 X15 咧仍然系要提供全日服务，大约20至30分钟一班车，并且会加停山顶道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但系咧就不经桥福道同埋文辉道噶。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就系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新成员宏谦继续带我哋去到浸会大学音乐系， 都其实为紧香港乐坛咧，培养紧一班人才，希望佢哋可以迟啲喺香港乐坛发光发亮。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 Missy、 钟杰良。 另外焦点创造会访问屯门天主教中学嘅郑竹贤，佢凭住失眠呢篇文章夺得写作比赛冠军。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60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1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好，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点大摆翻嚟风骚范围咧，嗱咁啊，即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同埋人同人之间我哋都讲过咧，沟通系一个好大嘅艺术嚟嘅咁样。咁啊，台湾有一个咧叫靠北婆婆啊，即系专咧讲啊婆婆，即系奶奶啦，意思即系话奶奶嘅种种不适嘅一个网站咧，就有一个家嫂啊列举四大嘅生活坏习惯，咁啊想问你哋有冇听过有人系做啲咁样嘅嘢咧？咁样， 例如咧， 例如咧就系话咧太阿婆婆啊，即系佢家婆咧，系会将用过嘅保鲜纸贴喺墙上边，等待再有嘢要贴，再贴，用完再摆墙，即系佢觉得呢个系万用，重新万用纸啊。咁啊，贴完可以再贴，贴完猪肉贴牛肉，贴完贴鸡肉，贴菜乜嘢乜嘢。咁第一啦吓，第二咧，阿奶奶每一次咧会煲汤煲好大煲，饮唔完再放入雪柜，加热再饮唔完再放入雪柜，再加热再饮唔完。即系一路，总之饮到最后嗰 滴，无限循环， 都饮埋为止。第三，除咗汤之外咧，饭餸咧食完都系摆喺雪柜，就算有啲豆腐制品啊，豆腐咧，我听过有一个讲法，我唔知道你系咪即系相信咧，就系、是。 当日食唔完就要抌噶啦， 系啊， 一日嘅啫，你有冇听佢讲啊？ 寿命好短， 系啊，咁咯，咁佢系会摆几日几日嘅，咁所以咧，令到阿森普对佢嘅菜式好惊啊，即系吓又食翻琴日嗰个豆腐咁样。好啦，第四啦，第四咧就系、是、睇下先吓，除咗汤之外。最后呢就是说仲会四出原要呢自己的雪柜好干净。冇事呢是不会去关那个雪柜。全部呢个雪柜呢好干净的。啲、食物呢可以再用再用再用的。咁样。森普呢就于是呢就通常都不会食佢嘅嘢。只会说啊我食咗嘢啦。啊我今日买咗嘢啦。诸如此类要逃避啊奶奶嗰啲类似潲水般嘅食物。 哇用个潲水呢个字。 佢用潲水呢个字啊係啊。佢话佢个雪柜呢系臭嘅打开呢好多嗰啲坏坏地嗰啲食物散放出嚟嗰啲味道啊。 佢唔肯抌㗎嘛。 係啊 佢唔肯抌。 係 啦、 啊啊啊啊。 但保鲜纸系咪真可以咁样贴喺墙再用嘅呢可以你觉得。 瑞姐唔该你向呢位婆婆开房。 瑞姐 唔该叫阿姐。 我想叫佢对呢个婆婆开房。 你尊称我都系会。睇你唔顺眼噶啦！ 我要你阿婆婆开火啊！咁多样嘢，我真系 觉得咧，其实首先第一样嘢，我会觉得就系呢一位新抱咧，应该要开心。如果你咁讲法嘅话，我谂煮饭嗰个应该系婆婆啦。 系 系嘛？ 以你啊，从乐观嘅角度去睇， 唔系啊，有时你真系要咁谂嘅，因为我觉得最惨嘅系乜嘢咧？系你煮完嘅话，婆婆食完仲要闹啊！我听唔少啊，咁我就会觉得有冇搞错？人哋已经煮嘢俾你食啦。好唔好食真係见仁见智嘅，可能我会食得个口味同你唔同嘅话，跟住佢就会觉得冇搞错，煮埋啲咁嘅嘢俾我食，想食死我啊！咁我觉得 即系咪而家系婆婆自己煮吓，咁虽然佢嘅卫生习惯或者保留嗰啲旧食物嘅方法你唔认同， 冇错， 咁啊你用翻你而家嘅方法，我饱啊，我食咗嘢啦，我买咗嘢咁咯， 系啦， 你仲有 选择，系啦，我觉得你仲有选择啊，我觉得最怕嘅就系佢哋一齐住嘅，就正如头先我所讲嗰个状况，你仲难搞啊！ 通常会出七字真言，淡茂茂冇嚟味道， 六个字啫。 淡茂茂冇嚟味道， 系 啊，最正， 得，系好，冇咩问题。 咦，你就正啦。烧鸠妈咧精神奕奕咗， 系啊， 佢喺度电咗发，所以 佢话小心奕奕。 你象征性肥嗰啲嘢都唔得， 我唔肥啊，点解要肥啫？系嘛， 我哋拍档嚟噶嘛， 系啊，摆到系两个一齐， 我系外人， 系啊，个窗头对住你噶嘛。 OK， 不过老人家真系会食啲口味比较重啲， 又或者 我阿嫲以前成日蒸咸鱼。 系啊， 几乎系餐餐都食咸鱼。 系啊，我 以前都 系 咁中意食咸鱼嘅。 你每次一闻到咸鱼香，你就知道差唔多食饭啦。 仲有一样嘢，知唔知系咩？ 乜嘢？ 佢有一樽腐乳。 哇！ 每餐咧夹一嚿出嚟，哇！嗰啲味道又系咧十里都闻到啊！ 但我而家年纪大咗，我就知啦。 你 发唔发觉我而家大咗，我咪好中意咯？腐乳又系啦，哇！即系 但系腐乳唔系咩都整 得噶啦，白粥咯。腐乳 佢攞 个碟摆 一嚿喺度， 系佢自己叫咩妹啲， 系啊，你落唔落砂糖 喺 面嘅？ 佢会落，我唔落。 砂糖啊， 中和佢嗰个咸香。 系啊， 腐乳我唯一我接受就整狗诶嗰啲叫咩 通 菜啫， 通 菜腐乳我就觉得 OK 嘅。 整完之后系成间屋都有啊嘛， 系啦， 系啊，冇办法噶呢样嘢， 系 佢哋嘅味道噶 嘛。你怕咩？ 即好大陣味， 腐乳你 要明白一樣嘢，年紀大咗，佢自己嗰條脷咧冇咁 sensitive， 所以係會越食越 鹹， 所以你唔好怪佢。 你冇食咁多腐乳，你已經份，你個味已經好似腐乳，你再食腐乳咧，你由個人到個身都係腐乳咁樣，係 咪啊？哦，即係 我加馬小強啊， 係啊，放腐啊嘛，你意思？ 我改成母乳。 都好啊，唔食腐乳梗系食冇啦，系咪先？如果烂脚咧，好多年纪。 话乜你咁样？一就唔系食爸爸，系食妈妈，都唔系好噶啦。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 heart won.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will hurt you somehow. Don't you try the queen of diamonds, but she'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favorite.Well, it seems to me it's a fine thing to be left. come down from your fences. Open the gate. It may be raining, but there's a rainbow ab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Let somebody love you. Let somebody love you before it's too late. 老妹妹周记，最好的年纪。我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关于朋友，我并没有特别希望表现得自己是一个君子，所以来个泛泛之交，只是一向都不是太喜欢介入别人的生活。除了有一些很大的危机必须要找朋友来处理，倾下偈，给些意见之外，我是比较不会主动搞一些什么朋友聚会啊、生日 party 啊，去埋一些一班人三不识七的一些应酬或者是避免派对。可能因为自己是一个很需要自我隔离独处时间的人，所以我估计作为我的朋友都是不喜欢被人无端端骑劫专属自己的私人时间的。曾几何时，我被一位朋友训话，他说我不可以成日这样收埋自己，应该要同多啲不同类型的朋友认识，从他们的身上学一些自己不识的东西，而且还要特别识一些比自己叻的人帮你开下眼界。不要做一只井底之蛙，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或者他讲的都有些道理，但始终觉得识一个朋友要计算自己可以在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他又可以俾到啲乜嘢着数我，极其量只可以讲系交易而唔系友谊咯。朋友应该系不问收获嘅，你有事嘅时候佢会两胁插刀，冇事嘅时候佢会默默咁关心你，你做得唔啱嘅时候佢会苦口婆心咁样劝谏你，需要鼓励嘅时候佢会支持你，唔需要经常见面嘅，但每次见面嘅时候都会有无尽嘅话题。关心对方的生活点滴，分享日常生活的状况，是无机心的相处，真心的关怀。这一类型的朋友相处起来压力会比较少。这一类型的朋友好像茶叶一样，越浸得耐就越有味道，色泽亦都比较深。这一类型的朋友特别细水长流，冇十年百载是不会有这些熟悉到好像亲人一样的感情，令人觉得轻松自在，松容不迫。我有一位咁嘅朋友，相识已经20多年啦。大家嘅共通点就係不受控制，直来直往，有啲神经质，所以我哋一拍即合，好玩得埋。以前喺电视台录影完，好似而家呢一啲开始凉凉地嘅天气，我哋就会一起去庙街食煲仔饭，去女人街周围行下，去唔同嘅档摊度睇下有啲咩翻版货。啊，不过你放心，我哋从来都唔会买嘅。就係咁样混吉完一轮，嘻嘻哈哈就各自搭车返屋企。呢一段係我最快乐嘅时光。之后大家去咗唔同嘅地方做嘢，有一段时间失联，但我知道佢依然好留意我。我亦都从共同嘅朋友口中得知一啲佢嘅近况。因为我相信总有一日我哋会再见嘅。而最近我哋终于都再见啦。对上嗰一次实体会面已经系10多年前啦。外表上大家都有啲唔同咗，但系把口依然都系咁贱。我哋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之间嘅感情并冇因为时间又或者有啲咩阻碍到我哋嘅友谊长存。佢因为要翻嚟香港奔丧，起初我都担心佢嘅心情会唔好而唔想见我。最后我发觉，原来他选择想见面的朋友当中，我是少数中的其中一个。 我好感恩有呢位朋友用我喜欢嘅方式关心住我，仲有一份见到就见到，见唔到亦都唔会勉强，又或者唔开心嘅潇洒，有一种随遇而安嘅洒脱。我好羡慕呢一位朋友，虽然暂时佢冇咩特定嘅工作，但系可以完全咁样过一啲无忧无虑嘅生活。得闲佢会去下咖啡室睇下电影，煮一啲好嘢俾自己食，简简单单又过一日。当大家倾到一把年纪啦，都要揾翻个伴好好地去照顾自己嘅时候，佢亦都好大方咁话：我唔系一个容易相处嘅人，唔好累人啦。分手之后，我揸车翻屋企嘅时候见到落日，想到其实我哋已经嚟到呢一个年纪啦，都可以讲得就系太阳开始慢慢落山嘅时候。我哋冇以前咁耀眼，但系有一份舒服同埋柔和。祝愿我哋都系夕阳无限好，美丽像黄昏。 明天到这里，从此不再相依，热恋总带醉意，然后慢慢清醒，盛放的感情只剩荒野凋零。这回忆目送你的背影，是有许多惋惜，没有歇斯底里，不是没情绪，是比较快平息。 珍惜着最好的 我想问咧，嗰、那个再见也许是朋友嗰个系边个？ 佢而家听紧嘅。 系咪？我问佢姓得唔得？ 你问啦。 系咪张生啊？ 唔系，你唔识佢嘅系咪？ 哦，系咩？ 系啊，你唔会估到噶，我哋喺电视台识嘅，系、哦、个好朋友嚟嘅，最近见翻佢、okay。 其实我都难得讲，如果真系分咗手仲可以做紧朋友嘅，好 难啊！ 好难 哦，你讲紧嘅就系拍过拖嗰啲，我多数都做唔到朋友。 所以咯，我就问过边个咧，所以我先有啲奇怪。 不是他， 就算喺呢度做节目主持都做唔到朋友啦。 系、啊、 我知啦，睇你就知啦。 我同你不嬲都唔系朋友嚟噶，系咪先？我哋伙伴。 最后两句我真系好中意。 点解咧？ 夕阳无限好，美丽像 黄 昏。 黃昏 啊、你头先一讲嗰句咧，我以为吓，点、解你要话即系指示近黄昏？ 唔系咯， 好彩你。 所以我觉得就系梗系啦，跟得你多系咪先？ 你系我哋嘅老师嚟噶嘛？ 咪就 系 啦。 我觉得呢两句好正，即系你谂下，你走辣，然后见到个夕阳，跟住仲有啲余温，然后你话美丽像黄昏。 系、啊、 其实我哋呢个年纪就一定要好似黄昏咁美 麗。再整多一只咧，就系头先陈洁仪嘅呢一首歌，佢叫做《最好的年纪》，里面讲紧嘅就系呢一个时候，应该系我哋嘅黄金时候咯、 嗯。 好啦，咁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好嘛？今日翻嚟嘅话，咦，你今日好舒服、啊， 好舒服噶！我而家俾你按 pad， 我而家坐喺度咧，好似佢咁做废人啊！ 咁又唔会 压晒成只脚出嚟，哎呀好肉酸啊！ 好，一阵间翻嚟再见。 解释得清楚，态度好好。另外，官涌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在同一个节目话，寻日有过千人接种，大部分是打第三针的优先群组，亦都有预约。职员会问清楚接种人士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混乱。而今日有1500针的预约。美国德州音乐节上星期发生的人踩人事件增至9人死亡。报道说，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一名22岁大学生在事发当晚重伤送院治理，由于伤势严重，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三晚不治。另外，伤者中一名9岁儿童已经昏迷接近一个星期。休斯顿上星期五晚一个音乐节举行期间发生人踩人事件，当局仍然在调查起因，报道说可能持续几个月。截至当地星期三，围绕事件被提出的民事诉讼已经有至少58宗。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3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64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9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485蚊，升7.4；海底捞20.75，跌1.45；美团290.2，升7.8；中芯国际22.3，跌1.2；阿里巴巴161.2，跌2蚊；盈富基金25.44，冇起跌；友邦保险83.4，升4.5；中国平安58.15，跌7毫；保利协鑫能源2.89，升1.6；京东集团328蚊，升14.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10.407，瑞士法郎8.446，澳元5.672，加元6.187，新西兰元5.457，欧元8.912。每百日元对港元6.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12.095。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2点，升334点。港金报172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04美元，卖出185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一段就比较车多。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由于快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都系车多缓慢。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车多。咁讲返港岛区啦，较早前呢山顶道由于有工程进行啦，咁而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呢，就是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已经取消。咁但係重型车辆呢仍然唔能够行呢段路，咁轻型啦同埋中型嘅车辆呢先至可以行返呢一段路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六点三十五分，标准流浪 U 十六对杰志 U 十六。今晚八点三十七分，标准流浪 U 十八对杰志 U 十八，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十三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第三十七、三十八季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十月二号下午五点半。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在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话你知， 我要帮架车买个保养服务，但系好贵咯。不过唔买咧又唔放心，唉，呢啲钱都系唔悭得噶啦。 你要人提供保障，就梗系要使啲钱噶啦。 但系存款保障计划绝对唔使。 点同呢？虽然存保计划唔系由政府资助，佢哋嘅运作资金系来自成员银行嘅公款。 而存保会会每年向计划成员收取公款一次，即是说保费已经由成员银行承担。 成员银行亦都不会就这个存保计划向存款人收取任何费用，所以可以放心，你无需任何缴费都会得到存保计划的保障。 不止不用给保费，存款人连申请都不需要，因为只要你有存款在任何一间持牌银行，你的存款就会自动得到保障。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同思芬， 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哇！翻嚟我嘅节目啦，头先我哋咪后咧，我同我哋嘅监制 Austin 讲开，因为佢迟啲系新节目嘛， 系啊，劲啊， 原来是这样。咁我话咧，佢见咗我张宣，我见咗佢张宣传相， 系啊， 我话 Austin 嚟戴啲帽啦，你戴嗰啲帽咧好睇啊，咁样样。跟住马小强，我都送咗顶俾马小强，马小强需要啲帽咧，另类嘅， 系冇错， 咩帽咧？ 嗯，佢嘅帽已经喺药房度买。 戴手指公嘅， 哎呀，唔系，好似要去医生度先至戴到。 我唔知道啊， 唔可以乱戴噶。 是但啦， 你唔使，你唔会买到嘅，因为 系啊 ，OK， 好的， 咁啊，翻嚟我哋今日呢个钟头系叫不可思议， 冇错。 嗱，首先咧，麻烦阿 Ray 同我哋讲讲我哋嘅谂法。 喺不可思议之前嘅话，都希望大家可以由而家开始就打定电话嚟俾我哋1872388，1872388。 点唱点唱？ 一阵间咧喺十二点半过后嘅话咧，就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当然啦，如果你话我今日冇咩好特别嘅嘢，但系我想听歌都得。是不是 讲歌名 告诉我们听，跟着我们会播给你听的。 又或者你不方便接电话的，譬如有些老板在旁边的，那你就讲你想演唱的人、事情、歌曲，我们帮你读。 没错， Tiffany 姐姐已经在这里了。 如果你有心底说话想跟我讲的、都可以跟 Tiffany 姐姐 讲。或者不点唱的，打电话跟 Tiffany 姐姐聊聊天都可以。 马小强的心底话在坟场讲。 对、 那些叫做什么话不死一只先讲是吧 坟在心内乱。 好啦，讲开你话真系不可思议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揾一啲嘢同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唔系精密科学，亦都唔系话道人迷信。不过咧就可能系听翻嚟嘅，又或者就系可能有时有啲朋友嘅一啲亲身经历，大家嚟讲下嘅啫吓。 我讲下啦，即系头先嗰个就阿 Yoy 讲咗啦，即系我哋嘅节目嗰个出发点就唔希望道人迷信啦。第一，第二咧，即系我想讲就系而家民间里边咧，或者世界各地啦吓，民间里边总有啲近乎灵异故事，或者近乎一啲嘅好似妖魔鬼怪咁样嘅古仔，咁有时大家听咪当一啲叫茶余饭后，即系寻少少刺激咁咯，系咪先？即系等于咧嗱，你去旅行啊，即系咁讲，导游咧多数会即系讲一啲鬼故 啊， 你有冇听过实讲嘅？ 有啊，有啊， 我都唔会谂佢真定假嘅，咪当古仔听。 系啊， 讲唔俾钱。 咁佢哋系会俾貼士佢噶嘛？我講得好精彩，咁樣一百蚊。 而今日咧，我哋講嘅咧就係不同嘅神像啊、廟啊，同埋係一啲係啦崇拜嘅。 有時就知道去唔同嘅地方，你都會拜唔同嘅神啦、 啊。 即係所謂嘅叫做即係入廟，唔通你唔拜神咩？你會唔會咁樣啊？ 我一定會， 我會㗎， 一定 會去㗎。係 啊，都即係鞠個躬咯，即 係鞠個躬， 鞠個躬啊！ 祖先咩？ 即係叫你去打個招呼， 係啦， 係咪咁嘅字？係咪意思啊？ 係。冇错，打个招呼啦 ，say 个 hello。 OK， 好，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有我哋喺泰国嘅朋友，你嘅朋友， 我哋嘅好朋友啦，胡伟聪， 阿通啊 ，Tony Wu， 系 Tony， 系 Tony Wu 啊 ，Roger Wu 啊 ，Roger Wu 对唔住， 记 错咗 ，Roger Wu 带我哋去曼谷最多香港人去嘅四面神像。 呢个你哋有冇拜过 啊？ 我有。 正如你所讲嘅，就系第一次去曼谷嘅话，一定会去嗰度睇下。 系啊， 因为嗰度首先就真系个热点啦，同埋一个旅游嘅打卡嘅地方啦。 当 然唔好话用我咁嘅心态去，但系真系嘅。其实你基本上你差唔多到，你已经知噶啦。 系啊， 系咪咁讲啊？ 人头涌涌， 人头涌涌。咁跟住当然啦，去到个我觉得拿手唔成势嘅，因为我系完全唔知道拜边边先。你 系 咪咁讲？ 啱啊，啱。 但系你去到佢先至问佢嘅话咧，就已经太迟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嗰次嘅话都叫好彩，因为有一位朋友，其中嘅一位朋友系经常去嘅，因为嗰日嘅话佢又话要还神，但系。因为有人第一次去拜，有人去是还神，所以又有一些东西出来。 有不同的程序。 他就说还神还神是倒转拜。 是啊，你本来 clockwise 的嘛。 没错，他是 anti-clockwise 的。 逆时针方向。 是啊， 知不知道什么叫时针方向啊？ 知道。 知不知 道？你拿过这个慈云山金针奖嘛，你应该懂的，是不是？ 但最弊的就是他是跳字，跳字标。跳字标。 没有时针，甩了一条针。 随时跳， 执甩咗， 好似个心跳咁样，咁就可能真系唔知啦。咁所以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嘅时候嘅话咧，我系好唔知应该点做好嘅， 好紧张， 买乜嘢 又惊搞错， 买咩又唔知， 佢唔系一样半样嘅， 冇错，你又唔知， 又我又有 金箔， 唔记得， 又蜡烛仔， 同埋你买完之后，你去到某一度又要粘嗰啲金箔， 系咪？ 好多嘢，我而家 唔 記得曬， 又 唔 知喎。如果你黏喺啲帳度，又唔知點樣啊？黏喺啲乜嘢嗰度，有咗 好 多嘢。 好多年前， 我就好怕係咁樣嘅。咁但係我就永遠當佢拜呢啲咁嘅嘢嘅時候，我一定會同個神講咯。我就係話唔好介意啊。 我唔識 㗎，我 初嚟報到， 我真係初嚟報到。 如果我貼金箔貼咗你塊面，就唔好意思咯，係咪？ 就往你面上貼金咯。係 啊，懷住敬畏之心啦，我哋係 啊，咁樣咯。 喂，但係其實佢哋，我唔知道啦。我因為我每次去咧跟旅行團嘅，咁個導遊會講曬俾我。咁我哋叫做有个叫盲公竹啦，咁但系其实如果对一啲冇旅行团，譬如你啲自由行嗰啲咧，有冇啲现场嘅 M 嗰啲叫亲善大师啊，或者啲咩教人嘅冇噶嗬？ 嗱，有一样嘢， 我嗰次去冇。 我嘅心得，如果你真系要买嗰啲花啊、蜡烛仔咧，即系又去拜咧。如果系咧，我的经验咧就系门口外边、马路边嗰啲咧，就真系贵啲嘅，贵啲嘅。你自己即系衡量啦，入到去就真系平啲，同埋standard 大咗啦，系啦，即系有大中小咁啦，有规定喺度写埋嘅。 嗰样系另一样嘢啦，佢讲嘅就系个程序。 我知啊，你 问一问 佢哋都知噶啦，即系佢哋会教你噶啦。 咁 Roger 有咩同我哋讲讲咧？关于四面佛。 喂 ，Roger。 不老师，我哋有请泰国阿 Roger 啊。 疫情之前，大家去泰国旅行嘅时候咧，总会去曼谷拜四面神。嗱，点解我叫做四面神，大家又会叫四面佛呢？基本上咧，四面神咧系嚟自印度嘅婆罗门教，喺个拉查拔耸嗰一区，即系佢而家身处喺度 Central World 斜对面咧，喺嗰一区里面，同时间其实咧亦都有。八個神咧，有八個神同樣嚟自印度嘅婆羅門教，喺附近嘅 building 之中啊，都可以俾大家去參拜嘅。咁而呢八個神咧，基本上咧，其實根據印度婆羅門教嘅故事之中咧，全部都係親戚嚟嘅，全部都有關係嘅。咁要揾有關嘅資料，上 Google 你會揾到噶啦。咁而呢啲嘅神之中，包括有象神啦、愛神啦咁樣，咁佢哋全部都係婆羅門教嘅天神，而並非佛教之中嘅佛啊。所以我就稱佢為呢個四面神，而並非四面佛啦。嗱，有關四面神嘅來源啊，同埋各方面嘅情況咧，大家上網咧，其實已經可以抄得一清二楚，我都唔喺度多講啦。咁不如想講下就係有關一啲嘅花邊嘅事情啦。嗱，拜四面神嘅方法咧，有人話如果你係做呢個偏門生意嘅，就要逆時針方向咁拜。咁老實講，咁我認識四面神裏面嗰個嘅廟祝啦，即係叫打點一切嘅人啦。咁問過佢哋，佢話從來都冇呢個講法嘅，冇人講過話即係做一啲嘅偏門就要逆時針拜咁。咁只係有香港人聽下咁就咁樣做。咁究竟係咪真係？要逆時針拜咧，咁我覺得順時針拜會好啲啦。咁至於邊一面係代表咩咧？其實呢啲亦都係上網可以抄到噶啦。咁反而咧係想講拜神還神嘅套餐啊。其實喺四面神嗰個壇嘅裏面咧，咁就有一個檔口就係賣一啲嘅花燭啊。嗰度可以話明碼實價，而外面嗰啲咧就有時都會遊客價啦。咁所以最好咧都係幫襯翻裏面啦。咁而喺裏面咧，咁佢亦都有一啲嘅拜神套餐，喂平也有，貴也有，而好多人咧拜完之後咧，咁都會請一啲嘅跳舞女郎就跳舞還神啦，咁嗰個亦都係明碼實價嘅。但係好啦，你亦都會見到裏面有多嘅好大隻嘅大笨象，即係唔係會喐嗰啲啊，係木雕嗰啲啊，因為有唔少嘅人咧拜完許完願之後咧，咁就願望達成喎。咁嗱，其實如果願望達成嘅話，應該要用乜嘢嚟還神咧？真係視乎你當日許咗個咩願啦。你唔好許嗰個願話啊，我就起間大屋俾你啦。到時你還唔到起唔到咧，你就麻煩啦。正所謂啊，你又唔好下爬輕輕口響響，你做唔到咧，就唔好立亂應承人，更加唔好應承個神添。所以大家咧就量力而為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咧就會好。如果得嘅話咧，我就用乳豬啦，或者用一啲嘅雞蛋啦，又或者甚至乎咧，我喺度做一啲嘅義工咧，幫手掃地咧都有嘅嚇。咁最多就見有唔少人就買一啲好大隻嘅大笨象擺喺度。咁係咪我一旦願望達成，真係中六合彩啦，我就買四隻大笨象拎入去擺咧？唔係㗎，你要安排嘅。去咩安排咧？嗱，四面神呢一個嘅位咧，係屬於一間嘅酒店嘅，即係隔離嗰間酒店啦。咁嗰間酒店下面停車場嘅入口咧，係有兩個入口嘅，係第二個入口嗰、那個就有呢一個四面神佢哋嗰個慈善基金會嘅 office 啦。咁而啊，如果真係要 買一啲嘅大笨象去還神嘅話咧，最好經佢哋或者同佢哋傾好咗先。好啦，幾時幾月幾日咁就咧拎啲大笨象嚟咧，就唔係好地地無端端咧用架車就送幾隻大笨象嚟咁啊，要有安排先得噶。咁而啊呢一個嘅四面神嘅慈善基金咧，每年嘅11月9日啊，亦都會安排一個嘅四面神誕啦，即係所謂四面神嘅生日啦。咁嗰日咧，亦都會有婆羅門教嘅祭司啦，喺度主持一個嘅典禮啦。咁好多時咧，阿迪波拉拉姑咧都會親身飛嚟嘅。咁但係因為疫情關係咧，咁兩年都已經冇見過佢啦。咁今年可能都會見到佢都唔出奇啊！咁而其實四面神係咪真係有好多嘅神蹟呢？聽聞都係有好多神蹟嘅，亦都聽講話咧係有求必應嘅。咁我自己親身見到嘅一個所謂神蹟咧，唔知係咁啱得咁巧定係真係神蹟咧？話說某年四面神嗰個咧就發生咗爆炸案啦，爆炸案之後咧，咁就泰國政府旅遊局香港辦事處咧就安排咗任達華啦、米雪啦、我同埋一啲嘅 artist 咧就一齊去到就做一啲嘅宣傳啦、一啲嘅事情啦。咁而阿米雪姐姐咧就更加著上古典嘅跳舞女郎嘅裝扮咧，就喺四面神面前去跳舞嘅。嗱，好記得嗰陣時咧，香港政府咧就俾緊一個嘅紅色嘅旅遊警告泰國。咁嗰日咧傍晚時分啦，咁喺一眾嘅記者，哇，多人到不得了。採訪之下咧，咁我哋就跪喺四面神壇裏面啦。咁米雪姐姐就跳舞啦，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跳舞啦。跳完之後咧，咁跟住咧，大家咧就翻去酒店出席呢個嘅記者招待會啦。一翻到酒店，出面傾盆大雨。咁你話如果早少少落雨嘅話，情況就好狼狽，唔知點樣。咁而更加巧合嘅就係當出席完記者招待會之後咧。香港政府就冇同我哋夾過嘅，但係佢哋咧就突然之間咧就將嗰個紅色旅遊警報咧就減咗啦。呢啲究竟係神蹟定巧合咧？我真係唔夠膽講。咁但係鐵一般事實，真係有好多人去信同埋拜四面神嘅，都係嗰句啦。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但係拜神之餘咧，最緊要自己唔好行差踏錯，同埋努力工作，仲要多啲幫人，種善因得善果。多啲帮人做多啲善事，个人先至会好噶。 多谢胡伟聪先生。听嘅就系风骚浮人啦，24度气温，相对湿度41%。民间啊，即系我哋香港吓，好多不同类型嘅神啊， 冇错。 咁啊，一阵间翻嚟，哇，犀利啊！翻嚟司机啊， 有啊， 师叔啊，系啦，同我哋讲讲。奔塔啊，丘比特。 乖乖仔一听见奔到，恐怕嚟作本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三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蝴蝶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大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变青。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直标炳。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 我哋有 曾美鄧嘅呢首歌，咁一翻嚟咧，同阿司徒法基師傅咧，即係上次同佢傾緊阿師叔啦嚇、法基師叔有啲叫佢做嚇，咁啊講下咧不同嘅廟宇裏邊，到底咩行業會特別相信或者想拜啲咩神咧？ 我想問啊，如果係嘅話，我哋做廣播界嘅話，會唔會有一個神會拜嘅咧？ 佢個列表似冇廣播。 係啊，嗱，因為我哋知道嘅就如果係做一啲譬如可能係大戲啊嗰啲嘅，咩華光係啊師傅啊等等啦。因為我都有見過，即係有某啲嘅戲棚咧，係要有一個神位俾佢。 哦，係啊， 嗯， 好多行 咁其實 唔知啊。 咁其實咧做 show 嗰啲咪會拜神仙嘅， 要啊， 嗰個係拜邊個？ 睇下你做啲乜嘢嘅行業咯， 唔係做 show 前啊， 做 show 前嗰個啊，我諗都係拜天地嘅，係嘛？ 即 係求下希望買 個 嘢 喺出邊， 冇錯。 當天 係啊。 咁啊，阿法基師叔咧，佢俾我個 list 裏邊咧都好多嘅，譬如有啲咧就係叫賽馬業啦。系啊，赛马业啦，骑师啊，诸如此类啊， 行马三分险啊，真系。 另外咧就有啲系叫做美容业啦， 美容业呢个我真未听过， 拜完之后会靓啲噶。 系啦，美容业嗰啲又唔知拜边个咧，咁特别谂想入翻嚟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一点半头吓，就同司徒法基师傅咧同我哋倾下偈。 好， 系啊，其实我哋咧喺香港度住咗咁耐，我谂有好多嘢其实我哋真系唔知啊，系要揾翻呢一方面嘅专家先至会知道咋啊，边度边度原来有间庙或者有一个神，你又可以。就因應住你自己唔同嘅行業喺嗰度咧 ，say 個 hi， 係咪咁講啊？ 冇錯， 你哋有冇入過香港嘅任何一間廟宇？ 有 啊！你但你入去做咩？你 拜神咯？ 你都拜㗎？ 拜神。 你拜咩神啊？女神。 唔係，跟黃大仙嘅拜黃大仙啦， 係啦，觀音廟就拜觀音啦，咁樣。 食牛羊牛肉味啊？ 唔 係 唔 係， 文武廟我以前都有去。 你觀音廟你可以拜咩咧？我想請問，如 果唔 係㗎， 觀音廟裏邊好似都 有 啲， 都 有啲另外 其他嗰啲嘅咩？ 係啊，我記得有㗎。 咁講到係觀音廟就應該係觀音㗎啦，係嘛？ 觀音為主，佢真係有㗎， 係啦係啦， 側邊有㗎，黃大仙都有好多個。 好，對唔住，唔好意思。 係啊。 唔系你对唔住唔紧要，但系反白眼。 咁佢反白，因为你啫，就唔关观音事。 哦，你又睇我睇唔过眼， 我分析件事啫嘛。 因为正常嚟讲，我大佬系咪应该咁样啊？嗱，去黄大仙，梗系梗系拜黄大，梗系拜黄大仙啦。你系咁讲， 我 问 下 问 下 师 叔 啦。 因为我嘅单纯嘅认知咧，我去过筲箕湾有一间大东大街嗰叫，咁嗰间如果冇记错，观音庙嚟，但 系 里边都有其他神像噶。高高大大，或者摆喺门口嘅又唔同嘅。 系啊，咁啊系。 问下 师 叔先。 有时有啲嗰阵拜咩星君啊，唔知啲咩，我唔识噶，完全唔知噶。 百 变 星君周星驰。 百变星君嗰个做戏啫，系嗰啲嗰唔使拜嘅，嗰个你睇。 睇戏得噶啦，系嘛 ？OK 啊，好，咁上翻嚟咧，包老师有另外一个电话访问吓， 系 同阿法基师傅倾偈嘅。 要啊。 好，廿四度几温啊？今日暖咗好多，所以佢湿度43%， 好。好舒服。 43%，系啊，正啊。喂，但系好干，43%就百分之。 好 干 啊！ 搽翻多啲 cream 先，你搽啦。快啲查，你查面懵高啊，小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中共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在北京，中共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作为一个有950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56个民族和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党中央和全党没有核心是不可想象，很容易搞散，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党先至有力量。他又说，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坚定拥护和维护总书记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全党就有定盘星，全国人民就有主心骨，中华复兴号巨轮就有掌舵者，面对惊涛骇浪亦都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西九 M 加博物馆今朝早十点起向公众开放，九点几已经有过百人在门外排队等候。有市民话有朋友的展品会展出，所以到场支持，期望博物馆不要审查展品，认为艺术不会推翻政府，只是会启发市民思维。亦都有家长带同十岁的仔到场，但小朋友话担心会闷。有市民对于部分藏品未有展出，包括艾薇薇的透视研究天安门，估计如果作品可能违反国安法或者侮辱国家，就不应该展出。亦都有市民说在国安法下具争议的作品不可以展出，他不会感到失望，觉得最重要是稳定。开幕初期设有六个专题展览，截至上个月 ，M 家共有超过8000件藏品，涵盖设计和建筑、视觉艺术、流动影像和香港视觉文化等，会先展出其中大约1500件的藏品。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下星期一将会开会，讨论包括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限制降至三岁的申请。政府上个月中收到科兴的申请，更改科兴疫苗的适用年龄到三岁或者以上，并就科兴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和跟进，会交给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考虑，并向食物及卫生局长提出建议是否批准申请。现在科兴疫苗只是给18岁或以上人士接种。海关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货柜大型暗格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品，包括贵价食材和电子产品，估计市值大约6300万元。行动在上星期五在香港西面水域进行，三名怀疑涉案男子被捕，年龄介乎32至40岁，七个设有大型暗格的货柜被扣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3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72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3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蚊，升9.4；美团291蚊，升8.6；海底捞20.7，跌1.5；阿里巴巴161.2，跌2蚊；中芯国际22.25，跌1.2；盈富基金25.46，升2仙；友邦保险83.65，升7毫；中国平安58.45，跌4毫；京东集团328.8，升15.4；保利协鑫能源2.9，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2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人民币6.3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94点，升317点。港金报172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8美元，卖出18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系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喺山顶道咧，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而家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咧，虽然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但系最新咧，我哋收到嘅消息就系马纪仙峡道。上山咧，系去山顶道方向嘅车，而家不能够左转入去金道噶。金道东行咧，近住马纪仙峡道嘅唯一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至于较早前咧，新巴路线 X 15号咧，仍然系会全日服务。 务，咁大约20至30分钟一班车，并且会加停山顶道、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就北京桥福道同埋文辉道。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会提供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嗰段服务咧仍然系需要暂停噶，即系话咧山顶道而家多咗少少嘅临时管制措施啊，就系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嘅车咧而家系不能够左转去金道，金道东行咧近住马纪仙峡道嘅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长沙环村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一带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专业的医护人员，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佢系本地爵士乐新女星。 Night and day。You are the one. Jazz 呢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你是个 soloist 呢可能你要 improvise 啦。好多人会觉得是好有 freedom。咁通常一个 standard tune 啦尽量都会尊重返个 original composer, 佢写个 melody。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爵士女星 Serene 上灵的专访。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发言人啊，24度气温，相对湿度41%嘅。今日我哋有位好朋友啊，就系 司徒发基师傅司叔。 司叔你好，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系啦，咁其实咧，我哋都要知道嘅就系有关于咧，我哋诶好多地方啦吓，基本上都有好多唔同嘅神佛啦。 系啊，系啊。 各行各业嘅话咧，我谂其实大家都有一啲觉得好关注嘅，又或者真系会去拜嘅，系咪？ 系。 好，司叔你好。 喂，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系，咁啊，司叔好犀利，一早咧就俾咗个好详尽嘅表我，咁我睇到啲咧，我就觉得哇，真系咧，即系闻所未闻啊！不如咁咧，麻烦司叔咧，同我哋首先咧就住嗰个表咧，轻轻讲一次好唔好啊？唔该。 OK OK， 嗱，其實個表咧，我就琴晚就漏嘢咧，就揾咗十幾個嘅，就比較特殊啲嘅行業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而家就都比較開放啲嘅，就係啲同性戀嘅神啦。 係啊，咪就係講平權啦，嚇。係 啦，第二個咧，嗱，跑馬咧，好多人話拜呢個馬神嘅，但係馬神咧，原來喺香港創馬會咧， 拜你 馬神， 真有個馬神嘅喎，都係嚇。 真係個馬神嘅咩？ 真有个马神噶， 哇！犀利犀利， 会嗰度噶， 仲系吓。哦，但我想问一少少，对唔住啊，我真系无知，马神系人定马嚟噶？ 系啊， 系人嚟嘅， 系人嚟噶， 都系叫马神啫。 系啦系啦，不过我哋叫马神咁样嘅啫。 劲啊！ 咬得佢都好得意啊，呢个 系。 好，咁第三个咧就系咧嗱，戒毒嗰啲咧通常都系信西方宗教噶，但 系 原来佢哋都有个中国神拜嘅， 拜 戒毒神嘅都有一个嘅。 系 戒毒神啊！哇，好嘢！ 戒毒神系啦。 Okay, 是戒毒的神，咁第四个是哪个呢？嗱，我哋而家见好多商场都有所长喺度啊，即系所长。 洗手间系啦， 洗手间负责。 原来所长都有个神嘅，佢哋都吓、都有个所长神。 点解要拜啊？拜完之后唔会爆啊？ 系 拜嚟做乜嘢？ 系拜完之后爆得畅顺啲。 唔系我嘅意思系，你系咪应该系拜佛保佑嗰个厕所嘛？系嘛？ 哦，我唔知啊。 你系保佑厕所定系保佑离厕所嗰啲人啊？ 我谂 一阵间我哋再讲， 一阵间 好奇怪。好，第五个啦。 咁啊，雕刻师啦，同埋以前有啲猜面粉公仔嗰啲咧， 唔系猜面粉公仔，而家我谂失传啦， 好难揾啊，好难， 系啦， 好难啊。 但系其实呢个神主要系猜面粉公仔嘅，其次就系雕刻。系啦，咁呢个神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神嚟嘅， 手艺嘅公仔吓，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话，譬如律师啊，或者系啲法官啊嗰啲咧，就拜嘅神啦，吓，其实佢哋都有一个神嘅，除咗关公之外吓， 哦， 咁啊，跟住仲有咧，仲有就系一个叫做工业安全嘅神啦，吓，即系木，尤其是做木，三行啊嗰啲有工业安全嘅神啦，咁啊，仲有就嗱，戏剧啊戏班嗰啲，因为以前咧，我哋就冇咁多元化嘅，有广播啊。電視啊咁樣，以前係主要做戲班嘅。戲班其實咧就有幾個神嘅，咁啊戲班之神啦嚇，但係來源大家都未必知嘅嚇。咁啊仲有美。 對唔住阿師叔，我想問下咧，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好多人咧做 show 或者大 show 咧，驚有意外就會拜拜先，係咪就係拜頭先你講嗰個所謂戲班嘅神，定係有另外一啲嘅菩薩噶？ 嗱，有其實有幾種嘅，有一啲啊拜天地嘅，就咁就。 哦，即係 真係講係啊， 係啦， 開鏡嘅時候係嘛？開鏡嗰啲其實係拜天地就係咪？ 拜天地嘅啫， 求個 係 求個順順利利咁揀。 係啦，咁有啲如果譬如話電影公司有神位，可能即係通常都係拜關公㗎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譬如粵劇行業咧，就拜華光啊，或者係田豆啊、田刀啊呢啲咁樣都有嘅。 知道知道。 咁啊，第九個咧就係美容界之神啊，美容之神有幾個嘅啊？咁啊，我舉例咗其中一個。咁啊，跟住之後，原來咧喺呢個油漆行業啊，同埋另外有一個打金行業咧，佢都有啲專用嘅神嘅，一樣都係。 咦，師叔啊，如果聽你咁講嘅話，好似從事咧呢一個，譬如三行啊，又或者講緊話係嗰啲係咪特別容易出意外咧？裝修啊呢啲，你分開曬嘅嗱，油漆師傅又拜一個，打金嘅又唔同嗬。頭先嘅就係做木工嘅又唔同。 我以為裝修 因為咁啊，裝修。 我以為裝修係拜老班嘅。 哎，老班先生係搭棚啊嘛。 係咪啊？ 主要咧，其實好多人都係拜老班嘅，佢哋自己個行業咧，原來都有一個獨立嘅神嘅。 係咯， 呢個我都係後期先發現嘅，原來唔係淨係老班嘅。 我成日以為拜老班師傅，因為老班師傅係差唔多係嗰啲木工啊，或者呢啲。係啊，我以為 所有建築。 係啊，我以為哦，呢個就係。 係啦，咁另外咧，教書啦、教育業啦，佢都有幾個神拜嘅嚇，都有啦。咁啊，仲有陶瓷藝啦，即係陶瓷界嗰啲咧，都有一個神嘅。 係。 咁到最後咧，我就揾到有色情界，即係色情界，即係做嗰啲禁鐘仔嗰啲咧，都有一個神嘅。 哦，明白 啦， 嗱，其實以上所講咧，同埋我哋將會所講咧，其實都係啲嘅坊間嘅傳說，同埋一啲民間流傳嘅一啲故事啊，當古仔聽，並不是要大家導人迷信嚇。 冇錯。 同埋亦都唔係話呢啲人一定會拜，不過即係話如果可能江湖上曾經傳嗰啲咁嘅講法，話如果呢個行業或者呢一種嘅職位咧，就會拜呢啲人，唔係一定會。所以啦，喂，我教書我冇拜過咩？喂，我做律师我冇拜咁咩，唔系话你哋一定，不过即系话里边有啲传说故事系曾经提及过咁解。 冇错，因为各行各业嘅实际上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神佛吓，大家都可以谂住咧，系啦，即系去拜个求个安心咁样，系啦，唔系叫你一定要咁做。 冇错啦， 好，不如咁啦，逐个拆解啦，好嘛？ 我想知马神啊！我想知 呢、這个，我谂好多人想拜啊！ 因为赛马即系香港人嘅基本，有某啲香港人啦，我唔敢讲全部啦， 娱乐 都系啦，生活嘅娱乐之一。咁啊，马神系点噶，师傅？ 嗱，馬神咧，其實喺香港咧就有幾個講法嘅，有一啲咧就真係有個官咁騎住只馬，咁寫住馬上發財，咁啊淨係 馬上發財， 哇呢個幾好喎，嚇， 係啦，咁啊揸住捧住個元寶，咁啊揸有啲啊揸住張彩票，有啲啊就咁揸住對聯， 邊度有呢個公仔睇啊？我想問， 係咯， 我見過㗎，我喺個壇嗰度見過啊，我都問佢邊度嚟，佢話專登揾人做嘅，但係我就尋根究底咧。就真係揾唔到呢個叫乜嘢馬神，佢就係叫做馬神， 馬上發財。 係啦，因為我老豆都有一個嘅。 哦，佢呢啲係個意思嚟嘅啫，係咪？ 係啦，我諗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原來咧，我哋喺香港咧沙田馬房嗰度啊，原來係真係有一個馬神嘅，就擺喺個馬房裏邊嘅。咁嗰個就叫伯樂。咁其實 伯樂即係我哋以前聽古語為有雲啊嘛，係咪啦？ 係啦，係啦，就係佢啦。嗱，咁其實伯樂咧原本係一粒星宿嘅名嚟嘅，天上嗰啲星啦，即係你見好多唔同嘅名噶嘛。咁啊，後屘咧民間咧就將佢轉化做叫做管天馬嘅神，即係管馬嘅神咁樣啦。咁啊，其實伯樂呢個人咧喺呢個係真喺歷史上面咧就真有其人嘅。咁佢就喺呢個春秋時代，咁啊，我冇記錯應該係叫做徐木公嘅旗下一個臣子嚟嘅。咁佢專係管馬嘅。咁啊，因為佢管馬咧就十分之有心得啊，即係管嗰啲馬管得好好啊。 一睇就知道佢跑唔跑得到啊，係嘛？咁 係啦，係啦嚇。同埋佢哋以前係打仗啊、行兵啊嗰啲咁樣噶嘛。 係。 咁所以咧，佢做得咁好咧，徐木公咧就對佢咧就十分之賞識，咁啊叫做一個叫做伯樂將軍嘅，咁啊叫佢叫。咁而佢自己咧，亦都留低咗一本遗作啦，叫做《伯樂上馬術》，咁啊教到如何养马，训练啲马。 仲有冇呢本书噶？而家 我想买嚟睇下，究竟仲有冇本书？ 其实就可能呢个就喺我睇下先，应该系有嘅，因为记得我记载咧，佢又冇话失传，冇话剩嘅。 伯樂上馬。 咁但係可能就真係要揾呢啲舊嘅書局啊，或者睇下有冇人再版先會揾到啦。咁啊，到自此之後咧，咁啊係玉馬界嘅人啦，咁啊包括香港咧，咁啊會有呢個神位喺度啦。咁亦都相傳就係話喺沙田嗰個馬房裏面嗰個咧，就係一嚿好似伯樂樣嘅磚嚟嘅。咁我有張相嘅，不過喺大氣電波睇唔到嘅。咁啊喺而家係一個沙田馬房裏面俾人供奉緊嘅。咁如果係做裏面行業嘅人，應該會知係咩嚟㗎啦。呢個就。 師叔，我想問，若果是供奉伯樂的話，要給什麼供奉他？給些草他？ 紅蘿蔔，紅蘿蔔。 其實伯樂就不是 馬，定會在這裡邊啊？ 喂，尊敬一點，那個不是馬來的，是人來的。 是， 他很曳的，對不起啊，師叔。 用什麼供奉啊？對不起，師叔。 你說那隻叫赤兔，那隻真的是馬來的。 哦，赤兔。 咦，赤兔很熟喎，赤兔是不是關公坐那隻？ 關公啊，原本是曹操的，原本是呂布的馬來的，但是後來就被關公坐了。 是啊，我就記得關公坐赤兔馬。 立了那隻馬。 這個就出於三國演義啦，但是正史有沒有就不知道了，這個就。其實呢，供奉一般的神呢，都是用一些譬如话生果啊、鲜花啊，咁有啲可能会用啲三牲啊，譬如烧肉啊、鸡啊、鱼啊呢类咁样嘅嘢嘅。咁但系你话里边咧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祭品咧？嗱，呢个我未查到。咁可能真系要问下里边嘅人咧，会唔会有啲特别嘅祭品咧俾佢？不过咧，通常呢啲咧就通常都会有一啲马飞咧都会攞埋去卖嘅。点解咧？因为 马飞系啊，种啊嘛。 连马主要只马系要跑出嚟啊嘛。 系啊。 咁如果系马主咧，马主我可唔可以 都系拜佢噶嘛？ 都系拜佢嘅。咁我听闻咧，就有啲人系会攞啲，譬如骑师帽啊，或者鞭啊嗰啲咧，就走去即系拜一拜佢，又喂希望就 加持一下，系咪？ 系啦，我都听讲过系会有嘅。 攞你条鞭去啊，马小强。 阿师叔啊，民间有冇啊？即系如果我想买马，我又想赢，民间可以边度拜？ 我想你带出一个问题啊，师叔，我哋可唔可以自己屋企整个伯乐像噶？ 冇错， 唔关事噶。 嗱，其实咧呢啲神咧，如果你系我哋自己行法科咧，就系。如果你真的找啲師傅真係開光做嘅神位咧，嘅理論上係得嘅， 理論上啫，係啦， 係啦。不過咧，如果你話我哋普通，我哋真係賭下馬仔嗰啲，我哋梗係拜關公或者拜財神啦，我哋都係要錢啫。 唔關事，你唔係嗰個行業啊嘛， 明曬， 係喎係喎，佢係為人嗰個行業， 係啊，人哋個行業啊嘛。 嗱，許人之多，我哋不如跳一跳去第四啦，就係廁所神啦， 呢個好得意， 呢個好有 廁所公我知咧，即係嗰啲坐喺度問你要唔要廁紙嗰啲， 我都唔知點解要拜 廁所神嘅。 哪来啊？点解要拜？ 厕所神咧，以前最早个传说咧就叫麻姑嘅，我冇记错。 麻姑，我好似听过。系对唔住，师叔，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我想下一 期咧，即下一期咪六合彩，下一集咧，如果你想讲，我想问有冇床头神？我记得以前有个神叫床头婆婆，你有冇听过 啊？我嘛吓，嗰啲系保佑啲人。 系啊，床头婆，你有冇听过床头婆婆？ 我听过，我听过。 我哋如果下一次如果有机会讲下，嗱，我而家翻翻厕所神先，唔好插。 系，好好，冇问题，冇问题。呢个我揾下资料，呢个可以。 床头婆婆。 神，而家我哋系系啦。讲 厕神先啊，麻姑麻姑咧就相传咧，佢系以前咧就专系倒夜香嘅。 嗯。 咁咧有一次佢就唔小心跌咗落，因為以前嗰啲夜香桶好鬼大個，話佢出咗意外，咁啊跌咗落個夜香桶度浸，即係夜香桶嗰度浸死咗。 哇！ 哎呀， 真係香咗啊！真係嚇。 係啊，真係香啦。 啲人咧就可能怕，即係可能怕佢冤魂不息啊，或者嗰啲啦，咁啊俾一個位去拜佢。咁跟住傳下傳下咧，就變咗做一個守護廁所嘅神啊，即係保佑嗰啲人咧就去廁所嘅時候，因為以前我哋冇咁先進噶嘛，都係一個窿咁挖落去，咁有機會跌落去噶嘛。係 啊，危險。 所以保佑廁所安全咧，咁啊變咗拜麻姑嘅。咁、其實除咗麻姑之外咧，所有死喺廁所嘅人咧，都會有一個傳説就去拜神嘅。咁啊，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是、戚夫人。 戚夫人， 戚夫人，戚夫人係邊個咧？就係喺嗰陣時漢朝阿呂后啊，你知唔知邊個呂字啊？咁啊，佢咧就好憎阿戚夫人嘅。咁佢咧就將阿戚夫人咧就斬曬手腳，挖曬眼咧。就將佢變成一個人球咁樣咧，就困喺個廁所嗰度嘅。歷史有㗎，呢件事係歷史有講嘅。咁啊，咁啊，呢個戚夫人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廁所神嚟嘅。其實歸咎講咁多廁所神都係點咧，就係、是、因為以前廁所其實都係危險地方，好容易會夜媽媽去咁啊，插落個窿度啊咁樣。咁而家我哋現代嗰啲就可能個地下室話可能會跌親啊，或者有啲 牌喺度啦， 或者有啲人就今夜衣花燦爛啊，咁啊搞到塞咗啊咁樣咧，咁啊會好多災難。 明白， 都系。 但系我哋喺香港有冇得拜啊，师叔？即系有冇呢个厕所神嘅？即系你讲戚夫人，佢会唔会有个庙咧？原来。 嗱，其實我啊試過有一次八卦咧，咁啊同一個阿嬸咧就傾過嚟嘅，咁佢就話佢自己就真係有拜麻姑嘅，咁但佢就話咧，就其實而家都冇人理㗎啦，因為麻姑係邊個，大家都冇乜人知嘅，咁但係佢話做得呢行，喂，我梗係上個洗手間安安全全，會有啲譬如有啲導遊入去咁啊喺度搞事，或者係有啲咩危險跌親人啦咁樣，咁我梗係想安全啦，咁咪拜呢啲神咯。 喂，嗱，師叔啊，講到呢個廁所安全咧，都不如挑去話題咧，就係話廁所梗要安全。但系工业更加要安全啦，我成日听职安嘅，咁开工嘅朋友们咧，工业安全系拜咩嘅咧？阿师叔， 嗱，工业安全咧，其实佢呢个咧就系主要系一个木匠之神嘅， 木匠之神， 普庵先师， 普庵先师啊。 系啦系啦，咁我哋呢个行业咧，即系我哋做法科咧，咁我哋有一个神都系叫普庵先师嘅， 系， 咁佢咧就其实系真有其人嘅，咁佢就喺南宋嘅一个真人嚟嘅，咁点解会变咗普庵先师系工业安全嘅神咧？就系、是、因为佢咧就系、是、专系做一啲修葺寺院啊，或者系嗰啲叫筹募啊，去扩建啊嗰啲咁样嘅，咁啊嗰啲人咧以前咧。就是说如果是要上梁啊，即是说那间屋是要上那个横梁。 好大件事的喎、上梁不正。 是啦，他们就会找一个吉日，咁就将普庵先师个位置呢就摆个横梁上面。摆个横梁上面。 跟住佢。 是啦，成间屋呢，即是成间屋造成的时候呢就安全咁样嘅。咁所以后期嘅人呢就将呢、这个普庵先师呢就供奉为呢个工业安全嘅神咁样。不过香港呢就应该就比较少人拜啲呀咁样囉。 明白晒 ，话真系咧非常之精彩吓，即系不同嘅菩萨吓。嗱、今日再讲嘅，再讲一次啊，民间啲传说嚟嘅啫吓，唔系道人迷信，甚至你想揾呢啲庙都未必揾得到噶啦吓。呢啲神我哋都有时咧喺正史啊，或者一啲非正史系讲过吓。咁啊，以前啲人物嚟嘅，不如咁样，我哋留翻个机会咧，我哋下一次再讲翻呢啲神。咁啊，约定下师傅得唔得？师雷法基师傅。 好，冇問題啊！我再揾啲特別啲嘅神。 好啊， 飲翻杯水先啊，即係喉嚨有少少 因為可能乾啊嚇。 係啦。 如果係嘅，我都希望咧就係師叔可以下次同我哋講講嘅有關於嘅就係我哋做廣播界嘅，我都想好想揾翻一個有冇即係關注呢一方面嘅一啲神係可以去拜嘅。 同埋我聽過有床頭婆婆啊，就係有啲細路仔 等等嚇。好，今日再次多謝曬師傅， 多謝師傅， 唔該曬， 下次再傾， 拜 拜， 拜拜。 Whoa, whoa, hey, oh yeah.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

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以下。预测本港地区非常干燥，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新界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95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765.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3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485.6升8蚊，美团291.4升9蚊，海底捞20.5跌1.7，阿里巴巴161蚊跌2.2，中芯国际22.25跌1.25。盈富基金25.42跌2仙，友邦保险83.5升5.5，中国平安58.3跌5.5，京东集团328蚊升14.6，保利协鑫能源2.92升1.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2，英镑10.41，瑞士法郎8.447，澳元5.675，加元6.186，新西兰元5.455，欧元8.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6.8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72点，升294点。港金现价报17,2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88美元，卖出185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对出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队 Mega Box 对出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 Mega Box 对出。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咧管道里面快线有道路工程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由于有水务工程近住兴华街的中线封闭，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喺度龙尾排到去怡国苑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港岛区山顶道较早前由于有山泥倾泻，而家有一些改路措施。金道东行去湾仔峡道方向近住马纪仙峡道的唯一行车线封闭，金道东行去湾仔峡道方向近住马纪仙峡道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马纪仙峡道西行去山顶道方向的车不能左转入金道啊，马纪仙峡道西行去山顶道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金道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由 Anson 编 ，Misha 叶巧林、方力申、连思雅，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阿卡赵慧珊、Jace 陈海泳声音演绎。 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成群一同展翅追梦。 全球出现一种神秘恶疾，患者超过2000万人， 他们会经常极度疲倦，严重的甚至连起身都无力，没办法正常生活。 科学家叫他做慢性疲倦综合症，至今确实成因未明，只指同患者感染过某些病毒有关。 更可怕的是，部分新冠康复者都有类似的症状。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神秘恶疾》，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又知唔知 道？主持人梁博士， 得佢啦！ 现在开始，唔系我哋一个啫。咁跟住咧就有阿徐德强啊，同埋阿李婆啊咁样噶嘛。 系啊， 好啦，咁啊跟住咧，你又知唔知咧？我而家开始咯。OK， 好，抄翻我本百科大全先吓。呢一个今日首先问嘅问题咧，就系 关于咩啊？科学， 你真系你。 马， 你好多名噶嘛？ 系啊， 你记唔记得你行走江湖你叫咩？ 狐狸， 老狐狸啊嘛， 系咪？ 好，今日就关于狐狸啦。 系， 一问亲啲嘢，佢都系 都辣到佢 友嚟啊，系啊， 冇错啦吓。嗱，狐狸其实呢，我而家所讲呢一种嘅特性咧， 系 出现喺好多嘅动物身上。 系， 虽然我觉得系系啊系啊，虽然我觉得 散发气味， 唔系。算啦，我一讲啦，唔好估啦。狐狸警惕性好高，如果俾一啲敌人或者啲唔识嘅人发现咗佢窝里边嘅小狐狸， 哇，大件事啦，同你死过噶呢啲多数都， 所有动物界都 系啊。我最近先俾只猫系又搲我的手啊， 即系嗰啲小猫， 因为佢以为你想 系啊， 侵占佢嘅， 我喂开佢哋噶嘛，点解知？ 喂，嗱，呢个真系。就算最忠心嘅狗啊，我试过咧，我只狗平时咧温顺到羊咁啊，即系你咧，即系点样对佢都唔会有任何嘢。但系你如果佢嗰排生咗狗仔，你只手伸入少少就咁样。 系啊，头先佢 完全唔系佢嚟噶， 佢就系咁啦，搲到我手指啊，系啊， 小心啲啊！嗱，好啦， 小心。 如果狐狸发现，咦，有人知道咗我有个小狐狸， 嗯， 佢嗰晚就会四个答案。第一，食咗啲小狐狸。 嗯。 第二，搵啲树木杂草遮住个窝。 嗯。 第三，一路企喺个洞口，提防敌人嚟侵袭。 嗯。 第四，马上搬屋。 D。 到底系边有个答案呢 ？D。 第一，食咗只小狐狸。 D。 你又系森林流浪过？ 但你有冇听过？ 我唔需要去森林。 但你有冇听过有啲动物会食咗啲？ 我听过，听过。 我只系见即系听过就有啲昆虫系会食咗交配完之后嘅雄性。 哦，嗰个 系 蜘蛛咯，蜘蛛咯，系啊。 系啊。 第二，搵啲树木杂草遮住个窝。第三，一路站在洞口提防敌人嚟。第四，即刻当晚搬屋。 D。 好，阿李婆就估D 啦。 唔系，我存疑。傳意就係話佢搬屋啦，又再搬去第二度啦。如果佢又驚有人嚟，咁佢又再 搬嚟搬去咯。孟母生孟母都係生三千， 三千啊，唔係生枝啊。 孟母生枝 啲書。 喂，嗱，俾個機會佢插咗你啦。今日嚇嗱，佢今日佢執咗個金啦。孟母生枝。 唔好咁啦。 我有讀好啲書，我係發音唔準啫。 你咁样对好多孟太太唔公平噶， 呢度系啊， 对唔住， 孟得孟啊， 孟母三千， 系啦， 好， 我拣食咗啲小狐狸， 食咗小狐狸， 系， 我都听过有啲系 咁 样 嘅， 我都听过有啲， 佢惊咯，惊我连都 咁，你成个吓佢，佢咪又生完又食，生完又食，咪好肥， 得个 搞笑，我 唔信。 如果我有个仔啊，你走埋嚟，我 即刻食咗个仔， 唔系，我唔话俾你听， 系咯。 好，正确答案， 等阵， 得，唔好俾佢改，我肯定啊， 系搬屋嘅，李婆一份。 得 喂，今日阿肥油咧，我惊一点，我真系叫阿肥油帮手。 肥油上身。 好，翻嚟有第二题吓，李婆先。 抬头望白天极暗，垂头亦望不到光晕。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之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却在震，畏惧的带泪光苦行，凭什么？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方？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彷徨不安葬于海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苦 维先呢首歌曲《扔到气温》啊，暖咗好多啦，相对湿度42%，仍好干燥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你又知唔知道？第二回合主持人有 李博啦， 李教授啦，不如你 唔中意啊？我冇读咁多书， 我哋唔会好似你咁作大 小气， 系啊，吓咁又叫小气啊？ 好， 你讲啦，你咯噃。第二题想问下大家嘅咧，就有关于嘅就系有边一个国家曾经咧有一个职业系代替人承认放屁嘅？ 嗯， 咁得 即系有人放咗、啊，我嚟我嚟，系、 啊、 我， 系啊，诶、啊，唔好话佢系我咁样。我觉得你应该识嘅，因为你应该成日都会代替人。 因为你嗰啲咧，你系啲比较厌恶性嘅好强。 咪就系咯。 一谂起厌恶性，谂 我数三声，即刻收晒、啊，一二三 收晒。好 ，A 咧就系有中国，B 日本，C 乌克兰 ，D 英国。 再讲一次，再讲 一 次。 好，边一个国家曾经有一个职业系代替人承认放屁嘅咧、？A 中国 ，B 日本 ，C 乌克兰、，D 英国。 乌克兰， 乌克兰。 我收集日本，因为呢个新闻应该系最近嘅，我隐约记得。 你任何原因冇意思，其实都系撞，我都系撞，我纯粹撞。 唔系最近噶， 我纯粹撞嘅。 我讲紧系曾经， 我知， 而家已经系冇。 Once upon a time， 系啊 ，in America， 日本， 日本系咪？ 嗯，有冇人中？ 锁定啦嘛， 有冇人中？ 有人中， 日本。日 本，日本。 请解释点解你会拣日本，又或者就系大佬点解会 撞？我顺撞。 顺撞。 日本呢啲系古灵精怪民族嚟嘅，佢有时做啲嘢咧，你冇办法估计到嘅，即系丁氏咁多嘢，佢都有一个专业嘅。 系嘅，佢发明好多奇怪嘢真嘅，系。 啊，佢将嗰啲嘢，甚至乎你系会将人哋发明嘅嘢吓，将佢嘅就系精致化嘅。 冇错啦。 正确嘅答案系 日本 B 日本嘅，系啱嘅。 哦，恭喜你。 原来喺日本江户时代咧，系曾经有一群人咧，系专系以代替人哋放。即系承认人哋放屁就职业嘅，因为喺嗰阵时候咧，千金小姐系唔可以做呢啲嘢噶，所以如果万一千金小姐要去出巡啦，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就会系 揾另一个人， 雇佣一个咁样嘅人喺度。 即系万一佢唔小心， 万一系啊，千金小姐 B 咁样，跟住就话系我系我系我。 我想问下你，如果 挽回佢哋嘅面子， 如果嗰日冇人放屁咧，咁佢有冇人工 收？冇嘢做噶啦， 系啊，所以你应该去做咯。 系啊， 我真系 系啊， 嗰啲叫无所事事系咪？ 系啊， 好多余啊，嗬呢个职业。 你快啲问下仲有冇人请？ 我都话佢会估中噶啦呢啲嘢。 佢成日做呢啲嘢， 梗系啦。我怀疑呢个职业系佢发明嘅。 三二一。生如何地好好过？难摇的冤家总有几个？谁傻得因他的错，把一生再消磨？ 原谅的力量啊，关心妍唱出嘅，我哋原谅你啊，马老师。 哎呀，那个诚实咩咪又 诚实头三， 你个咪又冇声啊？头先系啊，唔好意思。好嘅，好啦，到阿马老师出题， 宽宏大量啦， 请出题。 有鉴于咧，我觉得两位咧嗰啲文化内涵都仲冇乜咁样样。 系啊系啊。 以你句说话，好似有啲侵犯性喎。 系啊，咁样样佢讲啦，咁样我输咗嘅话，我都觉得系啊。 O、okay, K， 我知你成日着嗰啲文化恤啊嘛，你好有文化嘅。 中国文化题，举案齐眉，你系知咩意思噶啦？即系夫妻 敬酒。 我冇读过呢、這个。 咁咩意思？ 唔好咁。 咁好啦，阿马老师，我问翻。点样齐眉翻啦？ 系，所以咧，而家咧就系要有四个故事，睇下你认为边个故事就真系解释 来自呢个古仔嘅。 举案齐眉，两夫妻相敬。 咁好长咯，唔系好短。逐个故事讲噶， 好短。 咁梗系要啦，四个答案啦。 系嗱，举案啊吓，咁你就以前咧煮饭就叫举炊。 嗯， 系啦。咁第一个故事就系 真系咁样叫举炊 啊， 炊 火 之炊烟处处 系啊，生火煮饭。 要举嚟吹啫， 所以就系要恶补啊！你啲文化内涵， 快啲啦，好长噶你呢个。 男举吹，女画眉，必女举吹，男帮女画眉。C 男就系举高个盘， 唔记得咗 A 系咩？ 好混乱， 男。 我就喺度举住佢吹住， 系啊， 我都唔记得， 系咪啊？ 你唔好啦，你收拾药性，收完泉水。 所以咁样佢啲答案食搞到你成个好 confused 噶。 再嚟再嚟再嚟， 第一 个 咩？ 第一个 第一个男举 吹， 天佛你都笑你 画眉。 男举吹，女画眉。 点解点解系男人煮饭嘅？ 唔系，所以你估咯。第二， 我覺得唔係 女舉吹，男幫女畫眉。 我覺得一係依個， 女幫男畫眉， 男 幫 女 畫 眉 啊！ 混亂， 畫眉就係混亂啦。 我有啲頭暈， 係咪啊？你仲有兩個，仲有兩個， 仲有兩個， 仲有兩個，忍埋佢，忍埋佢，忍埋佢。 男舉起嗰個飯盤，然後去到個女仔個眉嗰度。 飯盤啊， 係啊，飯盤案即係一個飯盤，係女舉一個飯盤去到佢自己眼眉嗰度。四個故事。 有冇慢？ 三个啫嘛， 四个啊！第一男举吹，女画眉。 有冇慢 啲 油？借个慢啲油我搽，我头赤 用晒，用 头赤赤， 系要饮噶。 我听完之后想走啊！ 所以 我哋今日试下啲年轻一族啊，叫 Otten 股啊， 冇错， 真系 Otten。Tiffany A B C D， 你讲 啦，但系 我都唔想估啊。 Tiffany 系啦，我都系拣 B 啊 B 啊， 即系男举吹，女画眉。 男举吹， 不对唔住我真系好要求个讲多一次。 女举吹 ，A 系咩话 ？A 系男举吹，系啦，女就自己画眉。 你连自己嗰四个选项都讲错， 冇错冇错。第二个， 女举吹，男帮女画眉。 第三个，等一下先，我而家 男举 嘅冷静啲听， 盘去到个女仔个眼眉 ，D 就系女举一个饭盘去到自己个眼眉嗰度， 就 系。 B 啦 ，B 啦 ，B 啦 ，B 啦， 来源 B 啦， 错啦 ，B 啦，我跟你 B 啦 ，B 啊 ，Tiffany 都系 B 嘅咪 ？B 啦 ，B 啦 ，Otten 咧 ，Otten 系 A，Otten 系 A， 举案齐眉， 佢唔系 A 喎，咁你手指对住马老师啊，我见到佢咁样，我见到我咧手指对住马老师， 做得好，我你一齐，我你一齐， 佢听完佢答案，举手指。 举吹啊，唔系举手指啊 ！B B， 唉呢题真系玩死， 我觉得你真系读得太少书啦，好贫乏。其实 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梗系冇啦。 等等先，唔好讲古字，即系而家剩低 C 同 D。 系啦 ，OK， 咁我 D 啦。 举一个饭盘， 我 D 啦。 女 我估先。 阿博士啱啦，就系女举一个饭盘俾个老公咧喺度自己眼眉嗰度，即系代表。佢好尊重个老公， 举个饭盘去自己个眼眉， 系啊，举到自己嘅饭， 喷个头啊，我嚟， 即系咁样去，即系 系啦， 俾嘢你食啊， 系啦， 哇，咁奴隶性 系啊，咁个嚟自呢个东汉时期一个故事啊， 有冇睇错古仔噶你？ 我都觉得系， 系啊， 你即系 我哋判佢错， 系啊， 我哋参赛者判个主持人错 ，cancel 呢一题当冇分，当冇听过好冇？ 唔紧要， 咩又举又吹嗰啲咁样？ 唔紧要， 听到头都晕啊，大佬。 咸湿嗰啲系咪金瓶？ 举吹啲好咸湿啊！煮饭啊，大佬。 咁我又谂唔到咸湿嘢，我唔明点，我唔明点解你会谂到咸湿？ 系咯， 嗱我唔系企你嗰边，你一话唔系我啊，我谂唔到咸湿嘢。 我怀疑你嗰个古仔系咪来自金瓶？ 我仲要立下肥，肥又嚟咗， 立肥又所以咧， 哎，肥又你听漏咗一条好正嘅题，系 你哋嗰啲即系恶补下你啲文学修养啦。 冇啊，我唔需要学。 我觉得你哋又冇内涵。 你可唔可以俾第二啲啊？下次 可以，但我都系会主攻， 系 举案齐眉。 我都应该又唔记得咗啦。咩话要将自己嗰个咩个盘举到上去个眉嗰度嗰个位， 代表恭 敬。 系啦，就叫做。 你会唔会咁样对我哋啊？ 我梗系会啦。 第时你俾嘢我咧，举到上去眉。 嗰张藤条， 打我啦，打我。fit 我啦 ，fit 我啦 ，fit 我啦。 嗰啲叫负荆请罪。 OK OK， 好。喂嗱，点样时间即将开始？电话号码18723888蚊打嚟咧，有啲咩想同你嘅朋友啊、屋企人？都可以打嚟点唱，而家先听十二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西九 M 家博物馆今朝早十点起向公众开放，九点几已经有过百人在门外排队等候。有市民话有朋友的展品会展出，所以到场支持，期望博物馆不会审查展品，认为艺术不会推翻政府，只是会启发市民思维。亦都有家长带同十岁的仔到场，但小朋友话担心回门。有市民对于部分藏品未有展出，包括艾薇薇的透视研究天安门，估计如果作品可能违反国安法或者侮辱国家就不应该展出。亦都有市民说在国安法下具争议的作品不可以展出，他不会感到失望，觉得最重要是稳定。开幕初期设有六个专题展览，截至上个月 M 家共有超过8000件藏品，涵盖设计和建筑、视觉艺术、流动影像和香港视觉文化等，会先展出其中大约1500件的藏品。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昨日审议通过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共中央朝早在北京举行记者会，进一步介绍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宣部副部长王晓辉说，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历史重大是非问题已经基本在前两份历史决议解决。今次决议将会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符合实际需要。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就强调，坚定拥护总书记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全党就有定盘星，全国人民就有主心骨。第三針新冠疫苗昨日開始接種，部分疫苗接種中心出現人龍。有市民致電本台千禧年代話，昨日到沙田元和路體育館疫苗中心接種第三針疫苗，認為情況混亂，話中心朝早十點開放，認為如果可以早啲開放，可以疏導人流。亦都有市民昨日到上水龙心路体育馆疫苗中心接种，他说全部人包括打第一二三针同埋即日丑，有人同职员争拗，唔少长者喺体育馆外轮候，自己轮候大约一个钟头，质疑点解唔可以喺体育馆入边等，但佢认为职员解释得好清楚，态度好好。另外，官涌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喺同一个节目话，寻日有过千人接种，大部分系打第三针嘅优先群组，亦都有预约。职员会问清楚接种人士嘅情况，并冇出现混乱。而今日有1500针嘅预约。机管局一号客运大流禁区范围内，抵港层和离港层将会分为往来内地和往来内地以外地区两个区域，以分隔相关旅客和员工。新措施下星期一生效。客运服务及航班处理的机场业务伙伴及服务承办商要成立专责团队，分别处理相关的航班。机场空运员工协会总干事楚汉松说，

哦，咁其实呢今个月系我自己生日啦，咁我都有一啲朋友啦都系今个月生日嘅，咁想点唱俾佢哋听啦，同埋我都点咗一位歌手，香港嘅歌手叫 Patricia Chan， 陈美玲 Pat Chan， 咁我都好鍾意佢嘅歌声，咁同埋就用佢嘅歌曲点俾所有朋友，点俾你哋听啦，同我自己11月生日啦，同埋所有認識得我嘅朋友啦，咁樣。 身邊有咩生日願望？ 係啦，我都想問。 希望個個都健健康康，所有全世界嘅朋友可以抗疫呢個疫情。 Pat Chan 嘅歌真係好聽嘅，你知唔知我好中意佢只歌叫《欲斷難斷》 啊？係啊，《 欲斷難斷》 哒哒哒哒， 我連歌詞都記得。好好听嗰只歌， 系 啦， 佢有一首《暗熟化》， 仲有好多歌都好听噶。 嗰、那个 唔 系 佢噶， 我都知道你实估错，佢估错嗰个陈美玲系嗰个陈美玲啊。 系啊， 唔同嘅两个人嚟噶。 暗熟化 葬于路旁，系咁啊。唔好意思啊，我哋闹个仔啊，系。 Sammy 啊。 我 新年 教仔啊，系时候。 其实呢如果你觉得佢哋两个太过分呢你都可以喝佢哋噶，喝停佢哋。你识唔识啊？ 我唔使喝停佢哋噶啦，喝停你就得噶啦。 Samia，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Samia， 多谢多谢， 识讲 嘢，我冇嘢好讲。 多谢 Samia， 多谢多谢，一阵翻嚟播。好啦，另外有位邓小姐，我哋代佢讲嘅。 好， 咁咧就系祝屋企人啊 ，Betty 啦 ，Andy 啦，系咪阿恒啊？ 系 ，Karen 啦，妈咪啊，表哥今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贺婷你啊， 系啊， 叫 你收声 啊，唔该你增进多啲音乐知识，呢个 Patch 唔系嗰个。今天揀嘅呢一首歌就叫做《如果》。 何解痴痴的看着我，想知道为何？何解天天给我点首歌？何解天天等我路过，想知道为何？何解偏不敢说是爱我？如果我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 冇错啦，风骚发人咧，每到呢个星期五咧就呢个点唱嘅时间，咁读一读咧网上啲朋友嘅留言啦。有位朋友叫 Roda 嘅，佢话早晨啊，三位风骚发人好开心，而家咧可以听翻你嘅节目，令到我沉闷嘅生活有翻色彩。今日想点唱俾阿明师傅，希望佢尽快揾一个真心赏识自己嘅伯乐，喺自己嘅行业顺利发展。我永远都喺背后支持佢嘅。咁啊，网上一位朋友嘅留言啦，咁样样。另外阿 Moon 咧，佢话梅艳芳电影今日正式上映啦，我好挂住同埋好记住呢个唔认识嘅朋友吓。佢说如果得嘅话，想点唱一只梅艳芳嘅歌曲啦，咁样睇下嘅时间点样啦，好唔好啊？ 好。 咁啊，另外咧就有位朋友 Janet 啊，佢话可唔可以播罗文嘅一个朋友啊？其实罗文歌系会有嘅，因为我哋咧就播，不过有个朋友因为打咗嚟想点唱。 冇错，佢就系刘小姐啦。Hello， 刘小姐。 Hello， 你哋好。 你好， 你好啊，小姐。 你好，你好。 同埋 强强。唔好意思啊， 我心呼 吸。我虽然笑，但我其实我都系同情你嘅，系啦。 唔需要同情。 OK， 好。 刘小姐系咪第一次打电话俾我哋啊？ 系啊，你哋做翻之后就系第一次。 哦， 咁点 解？点解之前唔打噶？你之前唔打俾我哋嘅，点解？我做咗四个月噶咯噃，你而家先打嘅。 因为我啱啱先知道有三件好开心嘅事要分享。 哦，好啊，系咩三件事啊？ 嗱，由最轻型嘅讲起先啦。第一件咧就系我个仔听日生日， 你而家先知你个仔听日生日， 佢 有啲你有啲预病喎，你咁讲，我啱啱先发现有生日开心事，就我仔听日生日，即系你唔记得咗喎，系咪？ 系啊，有阵时真系会唔记得噶。 O K， 我哋会提你。 好啦，咁第二件事咧就系佢啱啱今年就系大学毕业， 哇， 你又啱先知， 终于毕到业啦， 又啱先知。 仲有啊，因為疫情期間咧，好驚冇畢業典禮嘛。 哦， 點知原來12月4號就有畢業典禮啦。 又好啊， 哇！好事 四方冇咯，感動啊！ 一定係有啲公仔啊，啲嘢影相。 係啊，要啊要啊！ 你 send 翻張相俾我哋睇，知唔知啊？ 嚇 ！send 翻張相俾我哋睇， 擺喺我哋網啊， 真係啊， 梗係要啦， 咁高興， 我哋屋企人一樣啊嘛。 等你高興，等你高興。 好好好，第三件事咧就係。原来佢未毕业典礼，佢已经翻紧工啦！ 哇，好嘢，好嘢， 系咪好正啊？ 恭喜恭喜！ 呢啲后生仔真系犀利啊！ 一次过满足三个愿望啊！你 系啊，其实我初初就好惊咧，你都知啲人讲噶啦，毕业就等于失业， 唔系嘅， 系 冇呢咁嘅事， 所以就好惊， 系啊， 唔惊，好，我哋继续支持你， 系好啊，多谢， 多啲听我哋吓， 多谢你啊， 仔仔叫咩名啊？仔仔叫咩名啊？ Jackie， 你唔記得咗講佢個名，講咗咁多句。 佢啱啱先記得佢叫 Jackie。 恭喜 Jackie， 恭喜 Jackie， 好冇？ 係啦，生日快樂！ 好，多謝曬， 樣樣嘢順心。 多謝曬， 多謝你嘅電話。 好，另外咧，我哋個好朋友咧 ，Bert 提醒我哋個罂粟花咧，陳秋霞唱嘅，係啦，我哋自己都記錯咗啊！多謝提醒。好啦，咁啊，咪另外仲有一啲嘅點唱嘅 list 㗎。 有 我哋嘅 list 里边系嘛？嗱，头先咧就阿陈小姐啦，阿刘小姐，对唔住啊，佢想听我呢个歌，不如听咗先啦。 好啊， 呢 个歌听咗呢首系《前程感受》啊，送翻俾阿刘小姐个仔仔 Jackie， 亦都系祝佢听日咧生日快乐啊吓！ 我搭单送埋俾我仔啊嘛，佢琴日啱啱有呢一个中学嘅毕业典礼， 系啊，恭喜晒， 终于由中学跳上去大学啦， 恭喜晒， 恭喜晒，前程感受啊！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做丽人护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护照护例有护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 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使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起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世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世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好，罗文嘅呢个前程感受，我送俾头先嗰位朋友听吓。咁另外电话里边咧已经有另外一个打咗嚟嘅啦，佢就系阿朱。 Hello， 朱。 Hello， 你好啊，几位节目主持人，我唔嘥时间去赞你哋，因为实在太多人赞你哋啦。我最主要咧就系想回应翻阿 Sarah 咧，几个礼拜前咧播咗首歌俾佢姐姐嘅，读纪念佢姐姐。咁我绝对明白系痛失至亲嗰种难受嘅，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妈妈啱啱九月二号过咗身。对不住啊，我已经控制紧自己，咁样咧，所以变咗我都系活喺呢个痛苦里面。不过幸好咧，每一日咧有三个钟头咧，我可以笑得出嘅，就系、是、呢个风骚快活人呢个时段咯。咁今次想拜托你哋咧，帮我点拣一首歌咧，一系念亲恩，一系就嗰个叫做真的爱你，冇所谓嘅，边首都得，你哋揸主意。咁同埋最后想同 Sarah 讲声，我哋大家努力。尽快跳出呢个阴霾，咁就俾翻个机会其他啲听众再打过嚟。 明白噶，你嘅感受完全明白。 你哋真系要努力努力，唔好离开我哋啊！唔好唔做呢份工啊，好唔好啊？ 知道。你有乜嘢说话想同妈妈讲啊？ 唔敢我讲唔到啦，对唔住 佢会知道噶。 系啦，一切在心中，希望佢响可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离苦得乐啦。我响呢度。继续怀念佢，系啦，多谢晒你哋几位， 好， 拜拜。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年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逼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释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夜。 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地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石取巧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失去亲人嘅痛苦咧，的确系好难明白嘅，只要经过嘅人先会知道吓。咁啊，衷心送俾阿朱呢首歌曲《念亲恩》嘅， 系啦，为你打气吓。好啦，跟住落嚟嘅话，亦都有一位嘅朋友啦，咁咧就想点唱一首嘅歌曲咧，俾离世好多年嘅爸爸妈妈。因为佢话咧，从前爸爸咧喺种田嘅时候咧，系好中意哼呢一首歌曲，应该系山前山后百花开， 系咪属于 黄梅调啊？呢一首歌曲啊，类似系啲咁嘅嘢，希望咧佢哋在天上面能够快快乐乐，亦都是感激他们在生的时候对自己的支持和鼓励，令到自己能够勇敢地去面对困难， 努力加油。跟着有一位 Kenneth 哥，咁佢其實咧，佢私信俾我嘅就話想點啊李麗蕊一首歌嘅，但係頭先咧我哋開會通過啦，阿蕊姐咧就唔好想，咁 係啊，係唔夠時間，你冇咁講啦，點會唔播李麗蕊啲歌啫？ 係咁，佢想點俾媽咪聽啊？今日咧，佢今朝咧同佢媽咪咧就 開口及著你， 算啦，由得佢， 係唔夠時間啊！ 繼續 ，係啊，就送咗去急症室，不過咧開咗啲藥，希望咧佢媽媽早日康復， 冇事嘅， 冇錯冇錯， 唔使擔心。 好啦，今日嘅應該今個星期風騷範圍咧送曬俾大家五天嘅節目，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俾意見我哋嚇。如果有啲咩做得唔好，我哋會繼續改善，亦都希望咧，正如頭先阿朱哥所講咧，我哋會繼續緊守崗位，每個禮拜嚇星期一至五十點到一點。山前山後， 嚟吧！ 百花开， 土风舞。 我想同大家讲声再见， 再会啦！好，星期一再见， 拜拜。 再朵花儿头上戴，人挤人后走一回，看一看，有谁来把花儿爱，姐儿爱。前山后百花儿开，摘一朵花儿襟上插，人前人后走一回，看一看，有谁来把花儿爱，姐儿采。粉蝶也知道花娇美，飞到我姐的身旁来，难道就那样戴，那样戴，还要我往他的手里塞，手里塞。山前山后百花儿开，摘一朵花儿